各位朋友你哋好，今日好荣幸呢就即係有呢一个机会呢分享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呢个中美关系嘅睇法。首先呢我係好多谢支联会何俊仁先生嘅邀请。好啦，今日呢大家呢就睇到呢个大纲，但係呢你唔需要担心啊，即係我就主要其实係讲今天嘅情况。前面嗰三節呢係讲过去，我会好快咁样呢就係交代咗。第一样嘢我哋要讲嘅就係点呢，就係其实喺20年前就啱啱係20世纪嘅最后一年 ,1999 年嘅时候呢，其实嗰时好多外国嘅学者，特别係美国嘅学者呢，都经常提呢一个问题。嗰陣時係好新鮮嘅，對好多人嚟講，今日就一啲都唔新鮮啦。就係話中國咧正在崛起。我哋有兩個名詞，一個咧就叫做 status quo power。我喺呢度有寫，大家唔需要抄嘅。照譯咧點譯咧就好難譯嘅嚇，即係我就譯做主導國。即係話咧，目前嗰個世界基本上嗰個遊戲規則係由佢決定嘅。在不同的年代呢，我們都有這些所謂的 status quo power。 1945年之後的 status quo power 呢，很明顯就是美國，不是只是因為它國力強大這麼簡單，而是說呢1945年之後呢，基本上呢它是主宰了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當然你會說冷戰的時候不是這樣的，是沒錯，冷戰的時候中國和蘇聯呢就是不參加入你這個國際社會裡面，他自然不會遵守你定下來的遊戲規則，是吧？咁呢於是他是隔絕在這個遊戲規則那裡。但是到蘇聯崩潰，到中國開放改革之後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說無論中國蘇聯或者東歐國家，其實他都是想融入這個國際社會裡面。而你要融入的時候呢，無可避免你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說你怎樣去看這個主導國，他去決定遊戲規則的。你要融入的話，意思就是說你要遵守那些有關的遊戲規則，是吧？而這些遊戲規則呢就不是空講的，這些遊戲規則體現在哪裡呢？體現在很多那些國際組織，我們現在很少用國際組織這個名詞，我們很多時候呢用這個 international regimes 或者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國際的制度，即是說呢1945年之後呢，很多國際制度其實都是美國文化、美國政治文化的產物。隨便你舉一下，聯合國、世界銀行、 IMF、 WTO、 WHO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美国人制定出来，由希望大家这些不同国家大家都加入去。加入去之后呢，那么怎么呢？就说你加入了之后呢，你一定要遵守那个国际制度里面的那些游戏规则。那么我们不讲游戏规则了，他们用一个很听的名词，就叫国际的规范,international norms。好啦，那么呢当你每个国家都加入这些这样的国际的组织，遵守同樣國際規範的時候呢，那等同於什麼呢？等同於就是說你是同意了你是遵守了美國人的那個政治文化美國呢就是不需要好像過往那樣，就是派兵去全世界去統治全世界，他是用這個方法呢去所謂領導世界大陸學者有些人說呢，就是說講得好聽一點就叫領導世界，講得不好聽就叫當面來的世界。但是無論是你用哪個名詞，基本上都是一樣，就是說當你要融入國際社會的時候呢，你是要遵守有關的遊戲規則，但是無論你喜歡又好不喜歡又好，這些遊戲規則是美國佬的產品這個就是 status quo power 的意思。1999年開始很多美國學，特別是美國學者提這個問題，中國現在開始崛起了。那時候中國呢就仲未係講，都講少少崛起嘅，但我記得嗰陣時有個名詞叫我哋而家馬上要成為一個大國Great Power， 我哋馬上成為一個大國馬上成為一個世界上舉足輕重嘅大國。好多美國學者都馬上問一個名詞，佢話喺歷史上面呢，其實我哋有好多呢就係點呢，有好多崛起嘅大國第一位一定係主宰世界，第二位呢佢就會咩呢，會點呀，就係話他一定不潤這個第一位的國家，他一定想辦法呢就是挑戰這個主導國 status quo power， 然後呢最終希望他自己成為那個 status quo power 好啦，咁呢跟住呢就是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兩個題，很多人都提，跟住呢他們就說20世紀呢我們有一個 我哋有个惨痛嘅经验啊。二十世纪初期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强大嘅国家咧系英国啊，次强大嘅即系系可以讲话勉强可以算得上系法国啊。十九世纪嘅时候咧，世界上好多伟大嘅发明，唔系净系哲学啊、文学啊、艺术啊、科，甚至系科学啊、技术啊、医学嘅伟大发明咧，唔系英国人搞出嚟，就系、是、法国人搞出嚟嘅啊。唔系美国人搞出嚟，美国嗰阵时仲系咩好强大啊？十九世纪有个法国嘅好重要嘅医学家叫Pasteur 啊，巴斯德啊。而家巴黎有一个叫巴斯德研究所，法国攞诺贝尔医学奖嗰啲人咧，个个喺嗰度嘅啊，就纪念呢个巴斯德。巴斯德喺十九世纪，大家都可能读过呢个巴斯德呢个名啊，可能听过一个名词叫 pasteurization 啊，牛奶嘅消毒啊，佢发明嘅。仲有佢发现细菌，然后咧佢发现一个方法就系要去对付嗰啲细菌啊，攞啲细菌出嚟，然后整即系将佢搞搞佢，然后打翻入去啊。你谂下，即系如果你系生活喺巴斯德嗰个年代，嗰、那个人话俾你听，喂，你病就因为有细菌，哇！你话心谂系唔系噶？仲有就系话要对付呢个细菌嘅方法好简单啊，即系我哋搞搞佢之后咧，打翻入去。你驚唔驚啊？你驚嘅打針喎，係嘛？打翻入去得唔得㗎咁樣啊？但係你唔好理啊！巴斯德咧就係影響以後全世界醫學嘅發展。而家我哋好多病或者預防一啲病咧，都係靠打針啊！嗱、啊，咁英國咧就係唔使問啦即係其實係一個 status quo power 佢嘅好多偉大發明都係佢搞出嚟。好啦，二十世紀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咧？佢哋話英國同法國係二十世紀初一個最强大的国家，他们主导世界。法国 in a sense 都是的、啊、譬如说最早有邮政，有邮政这件事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事。我们有个叫邮政联盟、啊、国际邮政联盟，国际邮政联盟的官方语言是法文的。所以呢你要吸那个印，譬如说航空呢，你不是只是写英文的，你写另外一个字叫By Avion 啊，即系 By Air 啊，因为国际邮政联盟嘅官方语言系法文啊。嗱、啊，呢、这个就系 status quo power 嘅意思，就系话佢哋发明一样嘢，然后跟住佢主导世界，然后大家都要听啊。好啦，二十世纪咩事咧？大家都知道，我哋有两个国家咧，就系、是、uprising 啊，一个就系德国，一个就系日本啊。日本呢个国家咧就香港好多人都好鍾意㗎，一年去十几廿次嘅。我就好少去㗎，但我好有兴趣研究日本嘅。虽然我唔識日文，但我都好想知道呢多啲关于日本嘅嘢。日本喺明治维新其实都係得三十年到嘅啫。佢就已经成为一个强国。然后到明治维新係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大概我当佢係1900年开始。就是他开始要跟西方竞争，或者跟西方平起平坐。明治维新是向西方学习。1900年开始呢，我当他是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他想不独向西方学习继续，他要跟他平起平坐。但他还未够胆挑战那些强国，包括英国和法国。这个是1900几年。但他已经够胆跟俄罗斯打仗。日俄战争是中国打的。但到了1930年这个第三个阶段，大概30年了，这个我假设来的，到第三个阶段呢，他觉得我们已经有足够实力将西方的势力踢走，在亚洲踢走，我们来取代他们、啊、我们来管亚洲，因为我们已经定了、啊、所以呢就是所以那时的即係大陸叫日本叫大東亞戰爭咧，佢唔覺得就係我侵略你哋，我係幫你哋亞洲人趕走曬西方殖民主義者啊！咁呢一樣嘢又唔係冇人 buy 喎，啊有人 buy 喎，啊佢打泰國冇問題喎，啊緬甸嗰個民族英雄啊，昂山素姬個爸爸係將軍嚟嘅，佢都 buy 喎，佢寧願咧就係我俾日本人統治，都唔想英國人統治啊！汪精卫又拜喎、啊、汪精卫做咗汉奸啦、啊、但冇人会话昂山素姬个老豆系汉奸，即系免奸、啊、但系有好多亚洲人 真係寧願係俾日本管，都唔寧願俾英國人管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又唔係完全冇市場㗎，平心而論。好啦，日本嘅崛起就係呢個階段啊，即係點解我講起呢三個階段呢，因為呢我遲啲會寫篇文嘅啊，即係比較返即係中國嗰個開放改革到而家，其實又係類似呢幾個階段，開始就係向西方學習啊，有啲乜嘢我哋學曬過嚟先啊，跟住而家已經大概進入第二個階段，就係話我哋要同佢競爭，我哋要同佢平起平坐啊。咁第三個階段啊，呢個就係大家都唔想見到啊，會唔會因此而造成一個戰爭呢啊，因為西方梗唔肯放手㗎嘛，係咪你去即係1930年之後啊，即係你要去打入，即係你要成為亞洲最重要嘅國家日本啊。咁但係亞洲嗰陣時大部分嘅土地唔係英國老管，就係法國老管㗎嘛，梗係唔潤你㗎啦，係咪？好啦，會唔會進入第三個階段呢？其實中國而家都係面對一個咁嘅問題。 Anyway， 二十世紀嘅經驗呢就係點呢，就係德國同日本崛起，status quo power 受到挑戰，而事實上呢就真係打兩場大仗，而兩場大仗完咗之後呢，無論係原有嘅即係 status quo power 英國同法國，或者係新興嘅國家呢，都係輸家啊。雖然英國法國最後係贏咗啦，但係佢從此以後佢再唔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嘅國家啊。德國日本喺1945年之後基本上直情係亡咗國啊。好啦，咁呢45年之後呢取代佢哋嘅 status quo power 呢好明顯就係美國。咁然後呢到四十幾五十年後呢，就1999年嘅時候呢，美國好多人就問呢個問題啦、啊、未來嘅 revisionist power 唔會係俄羅斯，唔會係日本，唔會係任何國家，只能夠係一個，就係中國啊。咁我哋應該點樣面對佢？嗰陣時好多人提呢個問題，如果中國嘅價值觀、中國嘅文化、中國嘅好多嘢係同西方一樣呢，冇問題啦，係咪？但問題就係話中國唔係同我哋一樣㗎喎、啊、雖然嗰陣時呢仲有好多人呢有呢個咁嘅良好願望或者憧憬、啊、就係話慢慢我哋改進佢、啊、慢慢呢佢民主化啦，佢、啊、中產階級興起啦，佢成為西方一部分冇問題囉，俾佢取代囉，係咪？咁、啊、今日當然嘅睇法唔同啦，嗰陣時仲有好多人呢有良好願望，20年前、啊、好啦，但係呢好多人呢就已經提咗呢個問題啦，就係、是、話status quo power 面對呢個所謂挑戰國啊，將來究竟會係點？於是呢喺2000，如果冇記錯2002年呢有一個 Mishima 啊，呢個就係芝加哥大學嘅研究國際政治好出名嘅一個學者 Mishima， 佢寫一本書叫做大國強權政治嘅悲劇啊，即係我列咗喺度㗎啦，大國強權政治嘅悲劇，好似係2002年01定02，佢裏面講得好清楚，冇㗎啦。睇返過去嘅歷史經驗呢就係點呢， status quo power 面對 revisionist power 嘅抗爭嘅時候呢，最終一定係打仗。於是呢佢就predict好大膽呀，中美雙方必有一戰。咁當然好多人就係嘈冤巴閉啦，即係講得最多就係大陸學者啦，佢話冇可能冇可能，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說要挑戰這個美國的霸權、啊、即是他用霸權，但其實意思是 Hegemon、啊、Hegemon 這個名詞其實不可以直接譯做霸權。 Anyway， 他說我們不想挑戰美國的那個即是這個第一的地位、啊、即使我們強大了，我們都不想做霸權、啊完全不會好像 Mishima 所說會打仗。好了，最近呢就另外一個教授啊，這個 Graham Allison， 他就提這個名詞啊，富士 Digest Trap 啊，這個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其實這個古希臘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寫一本書很出名的，叫做 Peloponnesian War 啊，其實就是講起一個新興國和一個即是主導國啊，即是那個關係，又是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即是一定會打一場這樣的仗啊。咁而家呢個 Allison 呢， Allison 最早係因為古巴危機就出名嘅，跟住好冇乜人會再提佢嘅，但係因為呢本書嘅關係呢、啊、其實佢講嘅呢一樣嘢冇乜新意，因為呢二十年來好多人都講過啊， 但是他就重提呢，就是说喂打仗的可能性会不会存在呢？不过他是比较，他跟 Mishima 有点不同，因为他是比较，就是他是比较没有那么对中国没有那么敌视的，啊，就是对，就是对这个新兴的 revisionist power 没有那么敌视的。好啦，第二个部分，我嗱呢个咧就系，大家即系，就是，我希望大家一开始嘅时候咧掌握嘅，就系话，即系而家大家面对嘅问题咧，已经唔系话呢件事嗰件事咁中美之间有矛盾，而家面对嘅问题咧，其实系一个即系我哋一生人都好难遇到嘅一个情况啊，嗰，那个国际格局嘅一个好大嘅变化啊。就是話一個大國已經主宰了國際秩序幾十年的一個大國，而家佢係面對一個新興大國的挑戰，而呢個新興大國咧就係，是，啊就係，是，中國啊，即係可能我哋好多人好唔滿意中國嘅一切一切，但係佢而家真真正正係挑戰緊美國嘅嗰個主導嘅地位啊。好啦，好簡單講一講咧，就係90年代嗱，90年代咧中國仲係比較貧窮啊，甚至落後，到97，就算是97的時候呢，中國還是很落後，還是很貧窮，所以他呢統戰做得很足的啊。咁啊，統戰當然最重要就是香港資本家啦，啊，大家不要走啦，你走了之後帶曬錢走，香港就玩完囉啊。而家梗係唔係咁睇啦，啊，因為嗰陣時候如果資本家走曬，佢哋能唔能夠俾國內嘅企業去取代呢啊？國內的企業是未得的，無論是財雄勢，即是財力又好，或者是他的管理一樣東西是未得的，啊，但是20年後呢，我想他們的看法不同，你資本家走曬仲好，啊，我們國有企業這麼鬼勁，啊，我們取代曬你，你跟住香港你沒啦，個個都要聽曬我們話，啊，好啦，這個我們遲些先講。好啦，到90年代的時候呢，中美關係其實我記得我90年代呢在支聯會呢都曾經講過這個中美關係，啊，那時只是講90年代。那你會發覺呢，就是說其實講來講去就是四個大問題，就是我這裡列了出來的。第一就是 MFN 的問題，因為那時呢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和這個美國有這個貿易往來呢，就一定要怎樣呢，一定要呢就是國會每年審核一次，啊，先就是總統俾中國 MFN， 然後呢跟住呢就係，是，國會呢就要審核一次啊。咁國會呢每年審核一次呢都話呢就係，是，話我哋要同呢個人權掛鈎啊。咁然後呢就係，是，美國總統呢就要即係，就是，要否決呢個國會嘅議案啊。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呢，就係，是，其實我諗中國同美國呢都有好多嗰啲 dialogue 啊，就是中國一定跟美國說，他說喂我們年年都搞一次，其實都不是好玩的，對你來說是吧。那麼於是就是怎樣呢，就是年年呢，可能大家都還記得的，如果你是關心中美關係，年年五月呢國會要談 MFN，啊，大概三四月呢就總是會，大概三四月未談 MFN 之前呢，中國一定會放一兩個或者兩三個那些民運分子啊，包括魏京生啊，包括呢個徐文立啊、黃丹啊咁樣，然後到秋天咧過咗啦，俾曬佢啦，佢又捉翻曬呢啲人啊，年年都係咁樣嘅啊。但係到1994嘅時候咧，因為克林頓總統就話我哋要將人權同 MFN 咧係 delink 啊，於是就唔再有呢一樣嘢啦。咁中國成為呢個 WTO 嘅一份子之後咧，就 MFN 唔再係一個問題，因為自動噶啦啊，咁所以就冇問題啦。第二樣嘢就係美國唔希望中國輸出嗰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為過去佢輸出過好多呢啲類似嘅，即係好多嘅呢一方面嘅技術。呢，這個包括呢就係，是，其實主要係兩樣嘢。第一就係導彈技術，第二就係核彈技術。咁，啊，輸俾咩國家呢，啊，我諗唔使我講你都知，一個就係北韓，一個就係巴基斯坦。啊，但是你看中國官方文獻呢，你從來看不到這方面的資料，啊，但是很老實，北韓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國家，他們又貧窮又落後，還有又亂七八糟的個管理，啊，但是他們可以做到導彈，這個很難的，導彈，啊，原子彈反而難，做到原子彈，這個呢一定是得到別人的幫助，而幫助我相信最大的就是來自中國，啊， 咁所以你唔想嗰啲國家係擁有呢啲技術呢，你只能夠呢就係要同中國傾啊。所以美國同中國嗰個年代呢，見親面呢第一件事就係傾呢個問題，佢要逼中國讓步，你唔好再輸出有關嘅技術啊。到呢個係1990年代初嘅事，到90年代尾呢，10年後過去呢，你會發覺中國基本上係完全讓曬步啊，完全讓曬步，唔再輸出有關技術啊。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通過好多嘅法律，唔容許國內嘅企業呢係輸出呢啲技術啊。呢個最重要啊，嗰啲我哋叫 arms control 就係呢個意思啊， arms control 嘅法律以前冇嘅，你又出佢又出咁樣啊。咁結果點解1999年之後呢個問題解決呢？除了美國的壓力之外，其中最重要一樣東西就是中國他自己那個對自己的怎麼說，對自己的看法改變了、啊、以前就是怎樣，以前就是說我們是窮國家，他是窮國家、啊、我們有什麼理由這些技術被美國和蘇聯壟斷、啊、所以那些兄弟國家要我幫他、啊、不可以被他們 monopolize。 但是到90年代尾的時候，之前我說過他成為一個大國啊，好奇怪喎。當他覺得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大國的時候呢，他忽然間明白了其他的大國包括美國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啊。他發覺什麼呢？他發覺就是我們現在成為一個大國，但是弊了，隔離這幾個國家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北韓都有原子彈，都有導彈啊。他忽然間發覺呢，我們很不安全啊。雖然我們的國家很強大，我不怕，但問題過多30年後可能他對我們不友好，他不友好，但是就算他很窮都好，但是他要讹詐你，你一些辦法都沒有、啊、你一些辦法都沒有。所以呢，忽然間 當他覺得我們成為一個大國的時候，他忽然間明白為什麼美國作為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擁有這麼多原子彈導彈，他不想其他小國家有、啊、我們以前只是覺得就是說這個是什麼 double standard 啦，你自己有那麼多你又不想人家有、啊、但現在他明白了、啊、因為為什麼呢？這個小國家那個小國家都有，還在你身邊，你就寢食難安、啊、我記得1999年的時候有一個沙祖康、啊、沙祖康後來做了聯合國的副秘書長、啊、他那時候是在外交部做負責這個 arms control， 就是負責這些東西、啊，他接受一個訪問，他就提到這一點、啊、他說、啊、本來呢冷戰結束了之後呢、我以為我們那個周邊安全環境是很好的、啊、以前不好、啊、北邊就有這個、啊、蘇聯、啊、100萬大軍壓到我們唞不到氣、啊、冷戰結束沒有了這個威脅應該很好啦。不是、啊、他說其實現在還衰過以前、嗯、記者問他為什麼還衰過以前、啊、他說在五個核國家、核大國當中呢，我們的處境是最差的。那五個核大國大家都知道，除了中國之外呢，就是英、美、法、蘇、啊、我們處境最差。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被一些核國家圍住、啊、其實就是三個而已，一個巴基斯坦、一個印度、一個北韓。北韓有了核彈之後呢，跟著日本又說要有，南韓又說要有，這樣大件事了、啊、那呢現在呢，他真的即是中國在1999年的時候呢，就真是 regret， 真是遺憾我們過去幫了這些這樣的國家。然後跟著呢就是怎樣呢，就是正一就是毛澤東說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啊、即是呢以後你巴基斯坦又有，北韓又有，他們到現在都亂七八糟的個國家，但是他不怕你中國、啊、當然你跟他友好啦、啊、但是有一天不友好的時候怎麼辦呢？他不怕你了已經、啊、所以很奇怪那個self-perception， 我們叫做自己怎樣看自己、啊、以前覺得我們貧窮落後要幫他們，現在覺得我是一個大國，他忽然間明白美國佬為什麼不喜歡其他小國家都有這個原子彈、啊、於是他通過有關的法律不再出口，這個問題又解決了、啊、波斯灣戰爭這個不詳細說了，因為中國雖然反對、美國打即解放這個科威特，但最終他是棄權、啊，即是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的時候他棄權，所以呢就是實際上幫了美國一個大忙。知識產權問題呢，這個又很好笑的，因為呢 中國在90年代初呢從來都沒有簽過任何知識產權的 copyright 那些什麼 convention 啊 agreement 啊那些東西、但是由於、即是你喜歡又好不喜歡又好，這個都是美國佬的壓力逼你要去簽這些協議、於是呢叫做解決了、雖然到現在為止呢我們都還有很多這些 A4 啊即是那時候就很多那些電腦軟件啊是抄返即是是那些即是仿冒的、我記得在這裡附近有一檔嘢、買到大英百科全書的、大英百科全書放在幾隻碟度咁幾十蚊就買到的、這個是20年前的事、現在不可能了因為美國的壓力即是其他國家的壓力很大雖然這個知識產權問題呢還未解決、但起碼中國是簽曬嗰啲國際嘅有關嘅協議，而最早簽嘅一個協議咧，應該係1992。我唔記得咗，應該係1992。最嗰、那個協議咧，最早咧就係嗰啲西方，其實主要係歐洲嗰幾個大國搞出嚟嘅，就係1886年，嗰、那個叫做 Berne（BERNE）， 即係柏爾尼喺瑞士嘅文學藝術嘅公約。1886年、1887年到89年咧，英國、法國、意大利嗰啲全部簽曬、我哋嘅鄰國又係日本啦，幾時簽咧？1899年、明治維新啊嘛。其實日本人同中國人一樣，邊有咩 copyright 觀念啫？係嘛？我哋嗰陣時咁寫本書出嚟啊，你攞去抄就最好啊，即係俾多啲人睇啊，咁大家淨係識得去抄書啊。邊有 copyright 觀念啫？但係日本覺得。人哋簽我哋都會簽簽埋一份先、然後跟住呢就係點呢慢慢呢即係就發展出呢個版權嘅觀念但係中國呢要1992年先簽即使係印度啊泰國呢啲國家呢都係1920幾年就簽咗㗎啦咁遲到好過冇到、但係又係講返嗰句點解中國最終都簽呢又係美國嘅壓力唯一能夠對美國可以唯一能夠對中國可以即係起到一啲作用呢就係、是、美國嘅壓力。好啦點解美國要中國讓步中國又肯制呢雖然你睇返嗰陣時嘅報紙呢佢哋成日講話嘩我哋要抗衡呢個美國霸權主義但係靜雞雞其實做咗好多讓步。點解佢要咁做呢因為佢覺得就係講到最後我哋慢慢要開放慢慢要發展我哋冇辦法呢啲係就是我先前讲的、国际社会的一些规范你没理由你不去遵守这些规范而你又要融入国际社会你融入的话你就要遵守、你遵守这个、版权的时候呢就版权协议就是说外国的书在中国要再出版譬如翻译的时候呢你要拿个版权、这个是外国中国的关系、咁但問題你有咗呢一樣嘢你冇理由你又唔保護你自己人嘅版權㗎咁於是又要即係喺中國人裏面呢就係、提倡呢個版權嘅觀念咁就係因為咁樣呢所以先有國際嘅先咗簽咗協議先然後跟住定立國內法然後慢慢呢喺呢一方面呢就係迎合咗呢個、國際社會嘅規範呢、這個呢直到90年代尾嘅時候呢基本上都係咁做所以到21世紀初好多我仲記得好清楚200幾年嗰陣時呢好多西方學者呢佢哋好有信心佢話我哋好成功呢就係幫助中國融入世界嗰陣時呢我仲記得㗎佢哋成日用一個名字叫 socialization, 大家都明啦即係社教化就話中國唔知道國際社會嘅遊戲規則即係嗰啲 norms 規範或者係啲 values 價值觀而家慢慢佢哋知呀我哋教識佢然後佢融入呢一個國際社會呢、這個國際社會當然呢係由呢個西方主導嘅咁慢慢佢成為我哋西方國家嘅一部分囉咁樣咁就最好啦咁所以呢一方面有人呢999年嗰陣時提出我先前嘅問題但另一方面呢有好多人呢就有一種咁好樂觀嘅睇法更何況呢就是2001的時候呢中國剛剛加入 WTO 加入 WTO 是很重要的因為中國奮鬥了13年那他說我們奮鬥13年終於入到去了這樣美國霸權主義失敗了但其實呢就是最關鍵的讓他入的就是美國那為什麼美國先前不讓他入 而家俾佢入咧，其實又好簡單，因為你要入 WTO 咧，意味住咧就係你要遵守嗰啲國際社會嘅關於 trading 嘅遊戲規則，而美國嘅關於貿易嘅遊戲規則咧就係好簡單，就係自由貿易啊。你要同意自由貿易嘅嗰啲嘢，同意 WTO 所有嘅條文，嗰度有17000頁嘅，同意曬你先入嚟啦。但係中國未得啊，好多嘢。仲有國內嘅好多制度啊，無論係財政啊、會計啊、法律制度啊，係未得嘅。好啦，公司法又未有啊，房地產法90年代初先有。好啦，到最後呢就係點呢，慢慢呢喺朱鎔基嘅嗰個努力底下呢，慢慢呢就改啦啊，有會計師啊、會計制度啊、公司法啊咁樣。咁佢覺得啊，你基本嘅嘢做得七七八八啦啊，就先至俾你入嚟。所以呢嗰時我講過，我記得中國話我哋呢個係我哋嘅勝利啊，我哋美國霸權主義阻咗我哋13年啊，而家最遲阻唔到我哋要入啊。但我嗰時講呢就係話中國加入美國呢其實係美國總統嘅一個勝利，因為點解呢，佢逼你做咗好多改革，然後你水到渠成啦，佢入嚟之後呢你要遵守遊戲規則啦，係咪，咁你慢慢15年之後呢係過渡期嚟㗎。咁15年之後呢，中國呢就可能起碼喺國際貿易呢個範疇或者 investment 呢個範疇呢會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啦、啊。所以我嗰陣時係咁樣講嘅、啊。但係呢大家今日都知啦，喺15年裏面呢佢冇乜點樣改過。WTO 裏面好多規定話你用15年嘅過渡期你要開放，你初初唔開放我哋理解啦、啊。但係你要逐步15年後完全開放，包括銀行啊、金融啊、telecom 啊呢啲嘢，但係最關鍵嘅呢啲所謂嘅工業呢，中國係唔會開放嘅。佢唔淨止唔會對外開放，佢對內都唔開放，一定係國有企業去壟斷呢啲咁嘅有關嘅企業。呢、啊這個我稍後都會講到嘅。銀行啊、保險啊、電信啊、energy 啊、電力啊、仲有咩啊，石油啦，唔使問啦，一定係國家壟斷嘅。而呢啲因為佢係國家壟斷嘛，呢啲國有企業大概160多間啦，而家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嘅企業啊。即係20年前嘅好多嗰啲咩中國嘅銀行呢，即係排唔到隊嘅，而家個個都係世界上最大嘅銀行之一啊。好啦，所以今日嘅情況就完全唔一樣啦，因為佢哋財雄勢大啊，我就唔聽你呢支歌仔啊，我就唔要遵守你哋即係要我逼我要讓步嘅遊戲規則啊，就要睇下你哋點樣。好啦，咁於是呢今日嘅情況就係咩呢，就係、是、話中國財雄勢大，然後呢啲咁嘅國有企業背後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代表個政治力量，就係、是、中國共產黨啊。咁而佢哋係咁有能力嘅時候，全世界咩嘢佢鍾意都要買嘅時候呢，咁自然就影響緊，唔係影響某一個國家市場，係影響緊成個 global market 啊。成個 global market 呢講到最後係一個所謂全球資本主義嘅一個、啊、最重要嘅部分、啊、但係呢佢為咗要去、啊、即係為咗要去擴大佢自己影響力呢，佢基本上呢就係話我唔理咁多，總之對我有利嘅我就買啊。咁呢於是呢就點呢，於是實際上已經是影響緊整個全球嗰個資本主義嗰個市場嘅運作啊。冇國家冇一個企業一個單丁企業可以做到呢樣嘢，但係中國嘅國家力量再加佢呢100多間企業呢，佢完全係可以做到影響呢個全球資本主義嗰個運作啊。咁所以呢就係、是、其實早幾年都美國人都睇到㗎，但係冇做嘢啊。今日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呢，Donald Trump 好多人話佢黐線嘅，即係講埋啲嘢亂嚟嘅，但係 Donald Trump 底下有班謀臣呢就睇到曬呢啲問題，同埋 Donald Trump 呢就係夠膽去做啊，喂唔掂我對我哋去啦咁樣搞啊，因為佢已經睇到一個好大嘅對資本主義嚟講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呢個咁樣嘅力量呢已經係有能力呢令到嗰個 global market 嗰個 proper functioning 其實係有問題，出咗問題啊，呢個我哋稍後再講。好啦，咁係21世紀嘅 WTO 啦，大家都知道好多嘢其實冇開放啦。咁小布殊嘅年代反恐又要拉攏中國啦，本來就係、是、本來就係喺呢個21世紀初嘅時候呢，中國有啲擔心嘅。因為反恐嘅關係呢，美國嘅軍隊係去咗中亞細亞， 即系啱啱就系喺即系中国嘅隔离啊，佢好担心嘅。但系跟住又冇问题。好啦，跟住落嚟我要讲嘅就系个分水岭。如果大家心水清嘅话咧，你会发觉2008年同2010年咧，就真系中国发展嘅分水岭。呢、這个直接影响香港人对大陆嘅态度。2008年之前咧，香港人对嗰个咩中庭耀吓，佢、年年都搞一啲咁嘅 survey， 佢又问香港人。你满唔满意香港政府啊？多数都系唔满意嘅。你满唔满意中国政府啊？多数都系满意嘅。啊，大家唔信，翻去 check 下。啊，大家觉得咧就系、是、头嗰十年咧，中央政府系真系尊重一国两制啊，又冇 interfere 香港啊咁样，大家好满意。但香港政府咧就真系唔掂啊，吓成日喺度闹。2008年咧有两件事，一件就系北京奥运。這個令到中國人呢就是信心爆棚。第二件事更加重要就是金融海嘯。啊、金融海嘯呢就是全世界無一幸免。但是中國呢就是靠什麼呢，就是靠泵那四萬億下去就穩定了中國經濟。然後呢他說我們能夠穩定中國呢已經是對世界上一個很大的貢獻。啊、因為如果中國都不穩定呢就很大件事，又會影響其他國家。啊2010年呢、這個很重要、就是中國的 GDP 呢第一次世界第二成為超越了日本。但這個帶來一個很大的又是一個、perception 的問題，就是很多中國老百姓甚至某些官員呢他們這樣解釋的 GDP 第二世界第二等同於就是說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的強國、這個是我想大家都不會同意啊。好長的時間裏面有幾十年呢，日本是 GDP 世界第二，但日本人從來不會說我們是世界第二大強國的、雖然很多東西我們很強，但很多東西我們不是世界第二大，第三第四未輪到，中國更加是啦，第四第五都未輪到啦、但是很多人的看法呢就是我們世界第二大強國。所以呢2010年之後呢，你會看到那個中國人那種高傲啊，那種氣焰咧唔同曬嘅，即係唔好講話你香港啊，即係豆丁咁細，冇咩了不起啊。日本唔重要嘅，你睇下佢衰咗幾十年，歐洲更加問題多多，唔掂嘅。唯一喺中國人心目中睇得上眼嘅就係美國，因為佢仲強大過我哋，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咧就係呢個又係個 self perception 啦，世界第二大的 GDP、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的強國，所以你會看到呢就是2010年之後呢是真是一個分水嶺、香港人對大陸的人的看法呢很負面、那時候中央政府的 intervention 還未那麼多，但是很多大陸人來香港呢那個氣焰是不同曬的、很多那些、鬧大陸人啊，抵制大陸人啊，那些這些東西呢就2010年之後呢就出現啦，1314嗰幾年好犀利嘅。好啦，這個分水嶺呢其實到而家為止，即係由2011年開始計只係得9年。但係呢9年嘅中國呢就係、是、真係好唔同啦，同以前。以前呢都仲係韜光養晦，胡錦濤嘅年代都仲係咁講嘅。大概係2009或者2010年啦，國內有一個好出名嘅，我同佢都叫幾熟嘅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國際問題嘅專家，就係、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嘅院長，叫王輯思。王輯思，輯係嗰個編輯嘅輯，輯住個思想。佢有個細佬係叫王輯憲，輯住個憲法，就喺、是、香港 U 教嘅，教地理嘅。王輯思雖然他是做院長，但是他的思想都很開明，很了解美國、我忘記了是0910是哪一年，我有機會在香港見到他、我就說喂，我問他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我說韜光養晦呢就是 鄧小平在冷戰結束了之後定下來的一個很重要的想法、但現在似乎呢大陸呢就開始拋棄了， 但是我不同意，我说中国其实未得的很多东西你都是要继续韬光养晦的。咁黄秋思就同我讲，佢话我同意你嘅睇法啊，中国仲系需要韬光养晦，不过而家喺大陆咧，呢、這个已经系成为一个少数人嘅睇法，冇噶啦，即系而家要系有所作为，即系话我哋已经够强大啦，所以我哋要去吓、啊，要去发挥我哋嘅影响力啊。咁自此以后咧，就系点咧？就系、是、西方人嘅文字里边咧，就成日用呢个名词啦 ，assertive， 中国变得越嚟越 assertive。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好了、中国是不是真的强大到可以即抛弃韬光养晦呢？这个大家可以慢慢讨论。但是在2009年奥巴马上台之后呢，其实他都看到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后来、啊、哪个希拉里又做了这个国务卿、啊啊、跟着他们提出一些新的名词，一个就叫 rebalancing、啊、我这里写了再平衡，一个就叫 people to Asia，即是说我们的重点呢就要是以后放在亚洲，就不是放在欧洲中东、啊因为欧洲中东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将来的主力要去对应的一个国家呢，这个无可避免一定是中国、啊、因为欧洲不会有些国家会特别强大的，中东永远都是这么乱的、啊、当然需要我们的注意，但是问题是我们需要去及住这个强大的国家。所以 People to Asia 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海军的力量、啊、对任何现代的强国来讲，海军是最重要的，陆军是当然不重要啦，是吧？海军是最重要，我们要将我们的海军，全球的海军力量 60% 放在亚太地区、啊、以前是少过 50%， 现在是 60%啊、所以航母舰、战舰也越来越多，就放在这里。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负责亚太地区的那支美国舰队，就是第七舰队、啊、总部在日本。第三舰队就是管西太平洋，不是 东太平洋，就是美国的西岸、啊、第三舰队它是保护美国西岸。但是呢将来为了应付亚太地区的需要，为了应对中国呢，第三舰队呢都要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第三舰队的战舰呢，他们要跨越整个太平洋走来这个地区演习又好，或者去南中国海又好，很多不是第七舰队的战舰来的，是第三舰队的战舰来的，他跨过整个太平洋先过来的。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训练，就是说真的有事发生的时候呢，就不是只是第七舰队跟中国打仗，第三舰队都加入、啊、所以这个 rebalancing 或者 people to Asia 呢，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战略上的转变、啊因为他担心呢，就是单单虽然第七舰队很强大，但是单单第七舰队呢将来都不知道能不能够即是打赢那场仗、啊、加上第三舰队就一定行、啊耐唔中呢，我哋香港都会有啲美国战舰可以嚟香港嘅、啊、中美关系好嘅时候，或者起码中国要表达一啲良好愿望嘅时候呢， goodwill 嘅时候呢，佢会俾佢嚟，啱啱最近四月先嚟过一隻、啊、南宁号。但係呢你会发觉越嚟越多嘅嗰啲舰隻嚟香港啲呢，唔係第七舰队，唔係喺日本开嚟嘅，喺 San Diego 开过嚟嘅、啊、好啦，当时他们讲的用的一个名词就叫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当然 要用我们的硬实力啦、啊、美国说，但我们又要懂得用我们的软实力、啊、综合来讲就叫 smart power、啊、这个就是美国佬的发明的名词、啊、希拉里成日讲的。好了，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啦，冇咗韬光养晦啦，然后喺钓鱼台问题上面好强硬啦，航空识别区啦，仲有就係这个而家係中美关系里面有好多问题嘅，就係、是、南中国海嘅问题、啊、其实南中国海有好多岛、啊、中国占据嘅岛呢唔係咁多嘅啫，好似八九个、啊、越南呢占据咗28个， 但是中国话成个 area 都是我哋嘅，大概150万平方公里啊。这个对中国嘅领导人嚟讲咧，的确系一个大嘅问题，因为1949年之前嘅中华民国嘅地图里边咧，真系画咗嗰个十一段线啊，即系话成个南中国海系属于中国嘅。咁佢又唔可以话放弃咗呢个11段线，而家变咗9段线啊。咁咧，但系事实上喺过去咧，你又冇办法，你个海军力量、空军力量有限，你又冇办法就系话霸住呢个成个南中国海。佢去到最南嘅时候，已经去到呢个波辽啊、婆罗洲噶啦啊，由香港飞过去，起码都要大概5个钟啊。咁你嗰个战舰同埋呢个飞机有限嘅时候，你点样去及住呢个地区咧？咁样样。咁喺習近平上台之後呢，就呢個就好犀利啊，即係佢喺四個島啊，永興島，跟住儲碧礁啊、美濟礁同埋呢個叫做永暑島啊，即係一由兩邊咁樣啊，咁呢就部署咗咩，就搏命填海，然後呢一定有一個跑道，一定有一個碼頭可以停戰艦，然後部署嗰啲導彈，仲有就係即係反導彈嘅導彈。咁呢於是呢就係點呢，就係話佢喺軍事上其實係已經係部署咗好多嘅 facilities 啊，佢有能力及住下呢個地區裏面嘅所有嘅外國嘅戰艦，佢冇話唔俾外國嘅軍即係船隻入嚟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係去到嗰啲島嘅嗰個12海里以內呢，理論上係侵犯咗中國主權㗎啊。但這個就是怎樣呢？這個就是現在中美雙方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美國說你是將南海諸島軍事化，本來大家希望就說大家不要搞事了，不要搞軍事，不要搞設施了，你去捕魚你去釣魚就算了，但是問題是它將軍事化其實加強了那個對整個地區的控制，那個填海是 很厲害的，那個填海它是用德國的機器，佢係好強力地將海底嗰啲海沙泵上嚟，然後就抌喺嗰個，即係本來個島其實唔係一個島嚟，好細嘅啫，但係佢就抌喺嗰度啫嘛，好快咁樣幾個月咧就起咗一個若干平方公里嘅島，好犀利嘅啊！嗰陣時我睇過一篇報道，佢話1分鐘係可以將幾個平方米，立方米啊，一個立方米就係咁高，1分鐘幾個立方米嘅泥土咧，就喺海底泵咗上嚟，然後就抌落去啊！係德國做嘅啊！我見過德國嗰個總領事，我同佢講呢個德國做嘅，佢都唔知佢話嚇，我哋咁犀利嘅原來啊，係德國做嘅，中國都未做到嘅啊！所以香港咩呢個明日大嶼嚇，1000公頃好濕碎嘅啊！即係如果佢係用呢個方法咧，兩下已經搞完噶啦啊！好啦。今日 Donald Trump 大家好籠統嘅用嘅名詞就係貿易戰啦，即係美國好唔滿意我哋長期都承受呢個貿易嘅逆差，咁於是用關税作武器，呢個只係表面嘅嘢，中國亦都冇問題，就話你唔滿意我哋買多啲你嘅嘢囉，咁樣冇問題。但是問題呢， Donald Trump 其實應該說 Donald Trump 那班底下那班謀士呢，他是看通了現在中國那一套啊，中國那一套是怎樣呢，就是說我這裡用的名詞就是黨國資本主義啊，有些人說國家資本主義，有些人說黨國，即是 Party StateCapitalism。 其實最早用這個名詞是什麼呢，是以前那些台灣黨外人士在80年代他出了一本書，就真的這樣寫的，批判這個黨國資本主義，其實他是批判國民黨，大家可能都還記得，就是50年代到80年代的時候，很多即是台灣的企業呢，實際上是黨的企業，那他是壟斷的，他不給外國貨入來，譬如說你去買水泥，你只是買到一家的水泥，台灣水泥啊，你買不到外國水泥，它不給你競爭，那它一定碰的，是吧？喝啤酒，一種啤酒台灣啤酒 冇噶啦，咁全部咧就系点咧？就系台湾佢叫中国咩？中国轮船公司咁样一间嘅啫，吓，即系全部咧就系党话就话国营企业，实际上系党控制个国，然后咧控制嗰啲企业。咁咧，我仲记得80年代咧，好多人咧就系可以带水货嘅，啊，你带支洋酒去嗰度，你可以卖到好多钱嘅。啊！帶幾支就已經足夠你嗰個買個飛機票啊！好好笑嘅嚇，你今日睇起上嚟，你會覺得好好難想像，但事實上係真係咁嘅。因為點解呢？因為佢哋嗰邊第一好貴，就算你買到；第二咧就係話你未必買到啊！你買嗰啲咩乾邑啊、whisky 啊，根本都未必買到。好啦，黨國資本主義，但係今日嘅呢個中國嘅黨國資本主義，其實個規模咧，比當年台灣國民黨咧都唔知多幾多幾多倍啊！而呢啲咁樣嘅國有企業呢，大家唔好忘記，佢唔淨止藏世大，佢背後係咩呢？係代表政治權力嘅國家同埋共產黨啊。即係話呢，大家即係希望大家呢即係識少少政治經濟學啊。我就好即係好慶幸呢，我年輕嗰陣時呢就睇過好多馬克思嘅嘢啊，馬克思教識咗我咧，就係點樣用嗰套政治經濟學去睇問題啊。咁咧，其實而家咧就係你用馬克思嗰套嘢咧，你完全係可以睇通咗中國共產黨嗰套做事嘅方式啊。好多洋人佢未必睇得通，但而家都睇通啦啊。舉一個好簡單嘅例，佢如果要去。香港其實是第一站，香港第一站，香港是這個 pioneer、啊、大家都知道過去二十幾年裏面很多中國的企業、啊、國有又好，民營又好、不斷是買香港的企業，就不是只是買銀行、啊、香港中小銀行那些本地那些很多很穩健的，但是被中國銀行中國的銀行買了，不是只是買 media啊，透過中間人買 media 啊，而家中間人都唔使啦，揾馬雲啊，買南華早報唔使揾郭學年啦啊。好啦，但唔係淨係呢啲，其實好多嗰啲我哋識得甚至唔你都唔意會到嘅企業咧，其實而家都係中資嘅啊。麥當勞又俾中資買咗啦，嗰個賣甜品嗰間叫許留山又係中資買咗啦啊。好多你想象唔到嘅，其實係變咗中資企業啊。李嘉誠梗係唔會買啦，佢走咗啦。李嘉誠買肯買嘅話呢，佢會買曬你啊，冇問題。阿董嗰個航運公司又買咗啦啊。阿董嗰個都運作得好好㗎喺世界第七啊。中國咁大嘅國家嘅嗰個旗艦嘅航運公司係叫中遠輪船公司，都係世界第四啊。但係我諗佢好簡單啊，佢就想做世界第三啊。買咗第七咪做咗世界第三囉，係咪咁啊？董啊，可唔可以唔賣呢啊？可能佢心裏面都唔想買嘅啊，但係國家話要買，你點可以唔賣呀？係咪同埋呢，中國呢就冇所謂嘅，因為最對佢嚟講最重要嘅唔係你係咪 profitable， 最重要嘅係政治啊，俾多啲錢你冇問題啊，買永隆銀行可以，其實俾佢嗰個資產淨值係重要高嘅啊。咁你其實永安銀行肯定唔想買㗎，因為幾代人嘅搞出嚟嘅一個咁成功嘅企業，但係你唔買都唔得啊。好啦，嗱呢個呢就係一個問題，其實有好多問題啊。第一樣嘢，佢買起香港嘅企業，我哋假設佢一個好簡單嘅例啊，香港有50%嘅企業係中資嘅啊，國有資本或者係民營唔重要㗎啦啊，大家都知道民營唔係真真正正嘅私人資本啊，譬如騰訊同馬雲佢哋嘅企業夠龐大啦，但係佢可唔可以好似美國嘅 Apple 咁樣去喺美國咁樣 function 呢？佢唔可能㗎，係咪國家有個命令落嚟，咁你就只能夠將嗰啲有關嘅資料俾曬佢㗎啦，係咪特朗普叫 Apple 將嗰啲 Apple 裏面嗰啲用户嘅資料俾曬政府得唔得呢？佢要告佢㗎，係咪 ?Apple 可以告佢㗎。好啦，民營又好，國營又好，假設呢就係中資企業係佔據，即係買咗香港嘅50% 咁我哋做一个好简单嘅，即系好简单嘅啦，当然唔系 exactly 嘅，就即系话咧，香港人有50%其实系佢嘅工作系同呢啲宗旨有关。咁你会唔会造反咧？你唔会啊嘛，呢个你个饭碗嚟噶嘛，系嘛？咁仲有就系、是、话，当你选举嘅时候，哇，好多人打电话嚟就话喂，你一定要投民建联边个边个咁样，即系你会觉得好烦。但最终你都系唉算鬼数啦，系嘛？因为你个饭碗同你个饭碗有关嘛，啊。嗱、这、呢个咧就系点咧？呢个咧就系、是、呢、这个就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佢会相信呢样嘢。我哋控制到个经济，就控制下层建筑。上层建筑，马克思话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文化价值观制度啊。控制到经济咧，文化价值观制度咧就跟住嚟噶啦。啊，我哋可以控制到啊。好啦，呢个就系政治经济学啊。你唔好理会佢买咗嗰样嘢赚唔赚钱，呢、这个唔重要嘅。啊，最因为而家中国有的是钱啊，以前买唔起咁，根本冇办法啦。买得起嘅话，根本就唔系计较钱，佢计较嘅就系嗰个政治嗰个影响。好啦，第二个地方佢想做嘅，其实系做翻香港嘅嘢，就系台湾买起台湾。啊，其实佢已经买咗好多，不过就。2014年3月咪有个太阳花运动嘅啊，本来呢就是、有自由贸易协议，但只是贸易啫。而家呢个自由贸易协议呢反服贸就是服务行业。咁呢嗰啲学生呢就占据咗个立法院，然后呢就是、唔俾佢过啊，到而家都冇过啊。2014年呢、这个是3月 ,2014 年7月呢我有机会去台湾嘅，嗰次是做咩嘅呢？中央研究院要评审他们那些研究所、啊、他请我去评审其中一个研究所的表现、啊啊、有若干个香港学者都有去的，金耀基、啊我忘记了还有什么，周有一个叫苏耀昌、啊、Sociology、啊、样 我就去评那个欧美所，跟着我留多几日，我就去有一天我就去那个梁实秋的纪念馆。梁实秋是一个解放前已经很出名的文人，翻译莎士比亚、啊、他一直在台湾师范大学那里教，那间屋呢就是现在变成一个文化中心、啊、虽然很小，但是有些音乐会有些展览、啊、样见到一个看着个馆的人，原来他是英文系的教授，那跟他聊天聊下样，他就说、啊、这个太阳花运动我最需要冇時間，有時間我都走去參加，同啲學生一齊啊！我話你可唔可以舉個例啦？即係如果通過之後對台灣有啲咩impact咧？我話佢話好簡單啊！我都好驚訝，佢識政治經濟學啊！佢話我好簡單，我哋台灣咧有12間銀行，間間都係唔出名嘅，國際上邊佢哋冇嘢搞嘅，但喺台灣裏邊係好穩陣嘅啊！咁但係呢中國一間銀行呢就已經夠實力呢買曬我哋啲12間。到其時呢就係點呢，無論你擺銀行喺 A 銀行買錢喺 A 銀行 B 銀行 C 銀行呢，其實你都係擺錢喺同一間中國嘅銀行。咁由有一日呢習近平話喂我哋要統一中國啦、啊、統一台灣啦、啊、大家聽聽話唔聽話呢佢用個手勢咦、啊、當然呢個講笑啦，唔聽話呢就係、是、山水喉、啊、你攞唔到錢。咁你係小民老百姓，咁你會唔會聽話？你梗係聽話啦，唉、哎、算鬼數啦吓。咁、啊、所以使唔使打仗呢？唔使打仗嘅。啊台灣人呢、這個英文系教授呢佢都識咁諗。啊即係證明呢就係、是、話台灣人其實佢哋真係有呢個憂慮嘅。就即係話呢你買起曬嗰啲嘢之後呢咁我哋就冇嘢好玩㗎啦。啊即係冇彎轉㗎啦。啊咁事實上呢就係、是、台灣好多嗰啲有即係好多企業，我諗大家都知啦 ,media 又好好多嘢其實都係俾大陸買咗、啊。台灣嘅情況其實同香港好相似，就係、是、個社會完全係分裂同埋對立、啊、完全係對立，係冇得 compromise、啊。國民黨講得難聽少少，基本上嗰啲上層都係親共㗎啦。咁、啊、究竟有冇利益輸送嗰啲呢，即係我冇證據啦、啊、但係從佢哋嘅言行嗰度呢、其實我哋睇到啲嘢嘅。我哋學校早幾年呢，即係我哋有個 program 請咗潛伏嚟演講。 潛伏在李登輝時期是外交部長，做了六年 ,1990-1996, 之前他是駐美國的代表，很厲害的，要跟大陸抗爭的。咁佢2015年到啦嚟我哋嗰度演讲，咁一个就讲 globalization 啦，一个就讲咩两岸关系。咁有一次两岸关系嗰次呢，就有人问佢一个问题，就係话如果蒋介石今日仲在生，佢会点样睇中国大陆。佢话哦，佢话蒋介石一定会好满意，因为佢心目中理想嘅中国就係咁样。哇，我哋好 shock 㗎吓。你唔係只係睇表面㗎嘛，大佬，表面好似好多高楼大厦一样嘢咁樣，嘩好繁荣咁樣。喂，但係好多嘢未掂㗎喎，係咪民权係點呢，係咪民族你叫搞掂啦，我哋好威嘴啦，民生叫做搞掂啦，民权係點呢，同埋呢個社會上面有好多嘢係睇唔到㗎，即係、就是、公平呀、正義好多嘢，咁係點呢，但對佢嚟講已經冇問題㗎。咁所以從潛伏嘅表現呢，大概我哋估到呢，即係國民黨嘅上層係點樣諗嘢嘅。所以如果國民黨下次選舉如果上咗台呢，咁可能呢就係兩岸統一嘅嗰個步伐會加快。不過呢個兩岸統一呢，就係即係中國共產黨心目中嗰種嘅兩岸統一。好啦，呢個係台灣嘅情況。咁進一步呢係點呢，咁中國嗰啲企業梗係想買埋其他嗰啲企業啦，佢冇可能買曬德國嗰啲企業、美國嗰啲企業，呢個冇可能嘅，佢亦都唔需要，佢買一啲關鍵嘅企業，譬如話嗰啲技術我哋冇嘅，佢買，咁啊好平㗎嘛，好多嗰啲企業可能幾億美金都買到，根本係濕碎到唔濕碎，你開價5億，佢俾你6億，你買唔買你一定買。咁而家呢唔係佢唔肯賣喎，而家係美國政府、德國政府唔俾佢哋賣，因為佢睇到嗰個危險呀。咁危險喺邊度呢，咁呢個馬英九成日講自由貿易㗎嘛，有冇理由咁樣做啫，係咪佢話有乜理由我哋阻擋簽署呢個自由貿易協議啫，即係服貿呀。佢話咁全世界都係簽自由貿易嘛，個個同中國簽呀，點解我哋台灣唔可以同中國簽呀，佢係咁樣諗嘢嘅。所以國民黨啲人諗嘢好奇怪嘅。即係又 simple 又 naive、喂，你係台灣嘅總統，你唔係韓國總統，你唔係日本嘅首相，佢簽係冇問題，你簽台灣就有問題，但係我唔知佢係睇到定係睇唔到，我唔係好明白即係點解佢哋咁樣諗嘢法嘅。外國嘅企業係點呢，可以買就買，買唔到就偷，不過呢個偷呢就唔係今日 Donald Trump 講，其實好多年前都已經講㗎啦。不過呢過去美國呢政府呢就唔做嘢嘅。我記得2015年呢奧巴馬同呢個中國呢係簽咗一個咁嘅協議，就話大家都唔好偷對方嘅嘢，但係冇用嘅。但係冇用嘅。奧巴馬又唔知點解，即係又唔多做嘢乜滯嘅，即係佢覺得唉真係唔好抹曬面啦咁樣。好啦，關於呢一度呢好多故仔講嘅，即係嗰啲高技術啊嗰啲嘢，因為呢 ,high tech 呢一樣嘢你係唔得就唔得。我可以舉好多例子俾你，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大概係十年八年前啦，我去開一個會，都唔記得咗喺邊度開嘅，係講歐盟同中國嘅關係，呢個就係我長期嘅研究嘅內容。咁當然有多歐盟嘅人啦，好多中國嘅人啦，中國又有外交部又有咩人。咁有一個人呢佢就講，佢話其實我哋呢風力發電好簡單呢，有個風扇咁樣轉下轉下，咁你底下有個即係風扇嘅調返轉。你轉你個風扇轉，咁你下面嗰個嘢呢就跟住轉咁就發電囉。咁佢就希望呢就係歐洲呢就係俾啲有關技術佢。佢話我哋係做到發電，但係呢唔知點解呢就係我哋咁樣，譬如我哋咁樣轉個風扇轉一個鐘呢，轉一個鐘頭，發出嚟嘅電呢硬係比人哋嘅少嘅，比德國或者係北歐嘅少嘅。希望呢佢哋即係俾啲技術佢，或者賣俾佢又好咩都好咁樣。咁德國同北歐梗唔買啦，咁佢哋話你個好衰啫，你保護主義呀咁樣。 但是为什么北国、德国和北欧不买呢？因为其他国家有很多这些惨痛的经验的、先讲这个 alternative energy、另外一种、天然的发电方法就是那些太阳能、中国一做了这些太阳能板之后呢，全世界所有德国美国的太阳能板的企业全部执晒粒，很简单，你做出来的东西跟它差不多，但是你比它便宜很多，那当然执晒粒啦，是不是？这些例子很多的、我记得八十年代中到尾的时候呢，中国开放，台湾也都对大陆开放、台湾有些养虾，台湾农业很厉害的、不过他们的 marketing 渣、即我们很难买到台湾的水果，但是他们那些是很好的，第一流的，他们养虾很厉害的。他说唉，大陆的农民那么惨，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应该帮一下他、咁佢帮佢教识佢养嗰啲大嘅咁大嗰啲对虾、教识咗佢之后呢，佢就抢晒你啲市场、然后呢台湾嗰啲虾农呢就係喊都无谓，即係原有嘅嗰啲出口市场呢俾大陆抢晒，帮咗佢之后呢佢抢晒我哋啲市场。嗱、我哋成日话中国人呢咩礼义之邦呀，係咪即係仁义呀、讲人情味呀咁样，但係对佢哋嚟讲呢係冇人情味嘅，最关键一样嘢就係现实啊，话知你啊，边个叫你咁蠢啊？教识我啊，教识我，咁我要发达噶，系咪啊？我做乜要去照顾你嘅市场啊？啊，佢唔理噶啦，佢唔会话感恩啊！我哋成日讲感恩，感恩啊！哇，佢帮我，我哋都应该尊重下佢啊！嗱、传统中国人会咁嘅，现代中国人咧好老实，即系唔会系咁嘅。现代中国人即系大陆嗰啲嘢，佢唔会系咁嘅啊！好现实，好现实嘅问题。咁以前呢西方人都唔係睇得通嘅，而家睇通咗啦。佢話嘩，呢個風力發電如果俾你咩俾咗啲技術你，咁你一定贏晒啦，冇人買我哋嘅嘢啦咁樣。但呢個只係好簡單嘅例子喎、其實有好多 high tech 呢就係遠遠係風力發電都唔係 high tech， 而家有好多 high tech 呢就係點呢，你中國係掌握唔到你就掌握唔到嘅。咁佢只能夠呢就一係就買啦，一係就偷啦，種種方法。同埋而家偷是不是偷是容易啊，而家容易过以前啊。以前呢做战斗机呢，哇，那些图纸由地下铺到上天花板，你怎么偷啊？你派这个什么007去咁样，他都是一个人的，他怎样搬这些图纸啊？他没办法。而家呢没有图纸在他电脑上，他 hack 咗入你的电脑呢就得了。咁呢顺便讲埋啦，即是你研究国际关系呢，今日你又不研究这个 cyber warfare, cyber security, 即是我都即是希望睇多啲呢一方面嘅书，因为呢方面嘅嘢实在唔係好多嘅啫，中国就唔会俾你知佢係点嘅，你要睇外国书。咁但係呢睇呢啲外国书仲有一个问题，第一书唔多啦，第二佢里面好多好 technical 嘅嘢係好难明白。他說寫給普通人看，但是我是普通人我都覺得很難明白。但我可以告訴你就是怎樣呢，就是說大陸有一個叫做戰略支援部隊或者戰略支援單位 Strategic Support Unit、習近平、閱兵經常都提的、但是沒人會理會 他究竟是什麼戰略支援部隊。實際上他是 Cyber 的，即是网络战争的那个部队。那个战略支援部队有13万人。但那13万人呢，当然都是电脑那些最高级的专家。即是不要说、你的电脑我的电脑他两下入到来啦、就算是美国国防部的电脑、美国一个航母舰的电脑他都可以 hack 到入去。一个人应该已经够了。美国都有类似的单位，昨天看电视看到一个人叫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它是军方的。 NSA 底下有一个 unit 呢就叫 Cyber Command， 好像改了名字，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Cyber Command 呢有6万人、中国呢其实跟个 Cyber Command 一模一样、那个单位13万人、 仲未計嗰啲我哋大家都聽過金盾工程啊，金盾工程就係及住你哋啲 email 啊嗰啲咁嘅嘢啫，都唔係國家級嘅啊，佢哋嗰啲人都有能力係是但hack入我哋是打部電腦㗎啦啊。而家呢個世界呢喺個網上面呢係冇任何秘密嘅。所以我哋學校成日叫我喂你要 update 你嗰啲改變你嗰啲 password 啊咩咁樣。我同佢講我話你唉我哋咪鬼做呢啲嘢啊，三個月要改一次好鬼煩嘅。嗰啲咁嘅人唔好講話國家級嗰啲，就算係金盾工程嗰啲，是第一個佢 hack 入你嘅電腦係易如反掌嘅，係易如反掌嘅。所以呢大家呢奉勸大家有啲咩秘密呢就千祈唔好打落個電腦度啊，你手寫寫落張白紙度又收埋張白紙都好，因為嗰個人真係要嚟你屋企嚟你個 office 偷嗰張嘢佢先知道你個秘密，但係電腦呢佢喺好遠嘅地方10,000公里以外佢即刻可以睇到啊。好啦，你唔上網佢都有辦法㗎啊。好啦，咁呢電腦係點樣偷呢，就係嗰啲圖紙佢咪 hack 入嗰個戰鬥機製造商嘅嗰個電腦裏面，咁咪偷咗佢囉。所以你而家睇到嗰啲中國最新設計嗰啲戰鬥機啊，基本上你可以搵到美國戰鬥機嘅類似型號啊，基本上個設計係一模一樣的。包括那些運輸機，有一個叫運20，一個很大型的運輸機，跟美國最新的運輸機，即軍用的運輸機的樣子是一模一樣的。美國人就說這個是偷回來的。Financial Times 其實不用 Donald Trump 未上台， Financial Times 都已經說了2025年 Make in China 有這一堆東西嘟嘟嘟咁呢 Financial Times 呢就話啊，所有嘅全世界嘅公司呢，如果你做呢特特特特嘅嘢呢，唔該你小心啦啊。因為過去中國喺某啲領域佢想要係領先嘅，咁佢以咁嗰啲相關嘅企業外國企業呢就做樣啊，而家佢要做呢一堆嘢啦，咁相關企業呢大家留心啦啊。其實 Financial Times 老早已經講咗啦啊， Donald Trump 呢只不過呢就將呢一樣嘢呢就係點呢，就係付諸實行啊，即是叫大家呢就是要小心啊。好啦，這個呢就是什麼呢，就是高科技啦啊。現在中國那個問題，即是我剛才先前已經講很簡單地講呢，就是什麼呢，現在美國人又好歐洲人又好，最擔心幾樣嘢就是嘩你們的企業財雄勢大，買要買乜都得啊，然後買咗之後呢，咁跟住你就壟斷喎，因為你個價格好低㗎嘛，價格好低你咪砌低晒其他人囉，跟住壟斷啦，咁咪俾你玩晒。其實馬克思都寫過好多嘢㗎，馬克思呢就話嘩呢啲咁嘅壟斷資本主義呢好危險㗎，而事實上呢就係話咩，即係話喺西方嘅資本主義100幾十年200年來嘅發展呢，不斷佢係改良，所以佢哋有反壟斷法，佢哋有競爭法，他不希望某一個企業呢就是怎樣大到呢就是可以壟斷很多東西啊。但問題就是說你怎樣去約束中國企業啊，你約束不到啊。所以呢他們很擔心的一件事就是怎樣呢，就是說你不是只是中國市場不開放外國企業入不到那麼簡單，而是慢慢呢你影響全球那個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啊。一有國有企業在這裡的時候呢，其他企業是不用玩的，因為它太厲害啊。本來香港不是這樣的，但現在已經是這樣了，就是說國有企業真的要去買你的企業，你不買都不行，他要壟斷你一些辦法都沒有但問題就是說他現在影響個全世界。而本來呢他們的那個價值觀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這個市場是世界市場，是開放的然後呢大家呢就是憑本身的實力你厲害，你是用英文講 competitive 好像 Apple 咁樣，咁你賺大錢抵你啊，因為係你叻咁啊。咁但問題而家中國唔係喎，即係中國就話如果你係即係你自己有個企業好似 Apple 咁樣啊，咁我寫個福字，但佢唔係㗎嘛，佢係用巧取豪奪嘅種種方法令到佢成為一個市場上面嘅尖子咁嘅時候，喂咁唔係好掂喎，係咪 就是你令到那個市場呢就不是真的優勝劣敗，同埋呢就話係冇錯，你係優勝啦，但係問題呢就係你係用呢啲咁嘅巧取豪奪嘅方法令到你係突出喎，呢樣嘢呢就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大問題，就係話你影響你係唔 fair 啊，你係唔 fair。 所以呢而家西方人呢佢成日唔講 free trade， 佢係講 fair trade， 就係、是、呢個意思啦。好啦，最後一樣嘢我要講嘅就係、是、即係其實 Donald Trump 佢哋談判咁啊，希望有個協議啊，但係佢希望喺個協議裏面呢係逼中國做好多讓步，其實好似九十年代咁嘅、啊、逼你去做好多讓步，國有企業要改革。可能大家仲記得奧巴馬嗰個年代呢有叫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係咪，其實是一個高級版的自由貿易協議，因為你要在 WTO 那麼多國家裏面 去升級是很難的，於是他就召集12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包括加拿大、日本、越南，然後搞一個 upgrade 了的自由貿易協議。那個 upgrade 的自由貿易協議裏面有些東西是很清楚的，就是怎樣呢，就是說勞工的標準、環保的標準要是高很多的，還有一樣東西就是針對日本的農業你要開放，但還有一條是針對中國的，就是說國有企業我不可以叫你取消國有企業，但問題是國有企業你不可以有優待、你要跟人家公平競爭、現在 Donald Trump 呢經常要砌這樣東西，就是說喂你國有企業你玩完了、你一個普通企業做不到的 research 你肯做到的、於是他用另外一個名詞，就是說國家津貼他、那你一定贏了是吧。 TPP 已經是這樣，但 TPP 即 TPP 都沒有侵中國玩，因為中國根本符合不到那些 requirement 嘛、那時美國都說、你符合到 requirement 我們歡迎你的，不過你不符合而已、好了，其實過去的美國的做法一定是這樣的，整了一個這樣的 agreement， 然後呢就是你入嚟，但你入咗嚟之後呢你就要改、WTO 就係咁，但而家發覺對中國呢 WTO 呢樣嘢唔 work 嘅，佢入咗嚟15年佢冇改，咁你點呀、你砌佢又唔係、你唔砌佢咁而家咪就用呢個方法囉、就係話喂你冇遵守呢啲協議，唔該你繼續開放，你唔開放嘅話就冇啦。咁我呢度呢喺呢個第七嗰度呢就講多幾樣嘢，就係、是、其實佢係希望促進個中國嘅經濟結構改革，即係你要取消壟斷啦，大家都可能好清楚啦，就係嗰啲關鍵工業中國嗰啲國有企業係壟斷嘅，頭先我講過啦，石油啊、銀行啊、電信啊呢啲全部係壟斷嘅，佢唔會容許任何人，唔係淨係外國人，包括中國人開一間公司去同佢 compete 嘅。咁呢個當然違背咗呢個市場嘅規則啦，對美國嚟講佢仲經美國好強調就係知識產權啦，係咪唔可以強迫呢個技術轉讓啦，其實強迫技術轉讓呢一樣嘢已經係好長時間已經有㗎啦，即係我哋聽過好多㗎啦，其中一個即係話即係喺嗰個企業裏面攞走嗰啲技術嘅途徑呢，就是通過那間公司外國公司的那些大陸的員工、就是你要將那些技術是給了另外一個機構、給了中國、現在這個已經是公開了、這個都是另外一種形式 的偷竊、還有保護這個私有財產、民營企業、這一類的東西、其實他是希望推動這個經濟結構的改革，但這一樣東西很難你一聽你就知道很難，因為這個經濟結構的改革是影響了那個政治的結構、共產黨就是要靠經濟去控制很多東西，然後他才覺得安穩、如果不是的話，喂我只是控制政治權利，但是經濟權利沒有，他總是覺得不安穩、這個就是什麼呢，這個就是中美雙方現在面臨的一個最即其實現在已經擺出來、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中國不是美國，就是要逼你中國要起碼要做一些改革、但是中國呢就是怎樣呢，就是拼命想辦法呢，就是拖後或者是抗拒這個改革、 咁最新嘅情況我諗大家都好了解，唔需要我詳細講啦，就係點解忽然間 Donald Trump 係為咗個2000億嘅貨品本來係徵 10% 嘅關税，而家變咗 25% 呢，最其實嗰段時間已經差唔多係有協議㗎啦，已經大家傾緊嗰個協議嘅內容啦，因為大家傾咗好多嘢，咁最終要有個文本㗎，但係最後尾大家睇個文本草案嘅時候呢，發覺中國嘅承諾就冇咗。中國本來的承諾就很簡單，就是說我們會去立法，從而去 implement 我們的遵守的承諾，譬如說尊重知識產權，不要偷這些東西，但是在個協議文本裡面就沒有了那個中國的承諾，就是說本來承諾立法現在沒有了，據聞就是習近平很反對，就是立法是我們的事，即係有乜理由寫喺一個即係雙邊嘅國際法嘅文件裏面呢，冇可能嘅。仲有另一樣嘢呢，就係咩呢，就係我睇中文報紙冇提到，但係 Financial Times 有講呢，就係話到最後一分鐘呢，中方其實都冇提出嗰個中文嘅協議草案。咁呢度又有好多嘢好 tricky 嘅。因為點解呢，因為任何嘅國際法嘅文件呢，一定譬如中美雙方嘅中文英文啦，係咪有同樣的法律效力啦，係咪？咁但係點解你唔攞個中文嘅協議俾我哋睇呀？美國覺得好奇怪，喂要睇埋喎咁樣，咁好可能呢佢就想呢氹掂佢就簽咗個英文協議就算啦，然後將來呢就係話咩呢，就係話喂唔係我唔想亂咁講，但係呢過去有好多咁樣嘅經有好多咁樣嘅例子呢，就係點呢，就係中文的文件和英文的文件文字上有出入，但是中国说我是中国人，当然是根据中方的即中文的文件，但是美国说不行，根据英文不是这样 interpret， 但是他说我为什么要跟英文，我要跟中文，所以呢你和中国打交道呢，就算是协议国际协议呢，那个中文和个英文呢你要注意得很清楚，他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即係演繹上嘅嗰個差異，因為咧呢度中間咧又可以俾佢咧係做手腳啊。咁而家喺呢個問題上邊，究竟想點咧 ？Financial Times 係講就係話，中方到而家為止都未提出中文嘅協議草案，究竟點解係咁咧？佢哋覺得好奇怪咯。但係 Donald Trump 咧就好簡單，就係話唔玩咯，加税先算啊。即係你唔讓步咧，就呢個關税就繼續落去啦。好啦，我講到呢度呢我諗都差唔多結束啦，因為我答應呢就係講到8:09嘅，而家已經9:00啦，但係最後一句我想講呢就係點呢，就係其實好簡單，其實 Donald Trump 一上台嘅時候呢我已經咁樣講啦，對中國嚟講呢會有好多麻煩 Donald Trump， 因為中國呢 Donald Trump 講到明呢就係我是真小人，但是中國不可以說自己是小人，中國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偽君子，即明明做事是小人，但是他要說到義正詞嚴理直氣壯，明明自己是保護主義，但是他說你是不肯開放，你看你美國多壞，我們是保護主義的，我們是反對保護主義的先鋒，你而家實施呢個保護主義呢就係唔啱嘅，但其實中國係好保護自己嘅。咁呢偽君子對住一個真君子呢，咁呢呢個真君子呢其實好多時候呢就係有啲問會唔知點樣對付佢嘅。但偽君子對住一個真小人呢，呢個偽君子呢就係冇佢辦法。因為點解呢，因為佢仲要有個面子嘛，仲要義正詞嚴嘛，仲要呢就係話講到好漂亮嘛，但係問題就係話佢篤你一篤咁樣就即刻知道喔、哦、原來你講啲嘢係假嘅。咁如果 Donald Trump 只係當選連任嘅話呢，我相信呢呢、這個中美嘅嗰個問題呢會繼續落去。咁如果你擺喺一個我先前講嘅一個大嘅背景底下呢，即係我相信大家呢對嗰個中美嘅前景呢肯定就唔會樂觀㗎啦。 因为而家已经唔系讲紧就系话两国之间呢啲问题上面嗰啲问题上面有拗叫，而系讲紧咧就系话中国嘅崛起其实咧系改变紧个世界，而本来呢个世界嘅政治秩序，即系佢哋叫 liberal order， 或者系个经济秩序，即系个 global market 系由美国主导噶嘛，啊，仲有就系德国、日本咁样好多好大嘅国家，佢哋系遵守嗰个 order 噶嘛，啊。但而家呢個 order 咧係受到一個好嚴峻嘅挑戰啊！所以如果 Donald Trump 再喺台上面嘅時候，不過即使 Donald Trump 唔喺台咧，據聞咧民主黨其實對大陸都係非常之強硬啊！民主黨上台之後點？究竟係點？我冇辦法 predict 啊！但我相信喺未來呢一段日子裏邊咧，即係如果睇翻嗰個大格局咧，中美雙方會有好多好多問題啊！咁啊，香港咧就係夾喺中間啊！即是我們過去無論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其實我們是西方的一部分、啊、97年之後呢，我們很多東西還是很西方，不過我們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啊、那長遠來說，中國慢慢慢慢就要改變你的、啊、這個未必一定說它有一個壞的主觀願望要改變你，而是沒辦法，我們成為中國一部分呢，只要換了一個特首已經夠了、啊，整個 civil service 冇變嘅，換咗一個人已經夠啦。呢個人係要向北京負責，其實已經足夠係令到香港慢慢慢係改變。啊、我哋只能夠係慢慢慢咧係要接受中國嗰套政治文化。啊、而呢套政治文化同我哋本來嘅嗰套即係嗰套政治文化，其實係有個矛盾喺度嘅。啊、有啲人問我。香港的政治文化和大陸政治文化有什麼不同啊，這樣用很簡單說，當然不是那麼簡單，但是如果你給我用一分鐘說，我覺得很簡單。香港的政治文化呢是有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部分，不過比較好一點的部分，再加西方文化、啊、西方文化當然有些不好，但也有很多好的。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呢，就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裏面的不好的部分，再加共產黨，包括列寧、啊、即不一定是中國共產黨，列寧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自己搞出來的那套政治文化，那你這兩樣東西拼在一起一定出問題啦，是吧？那、啊、好了，我想我就講到這個位置，多謝大家。 好，咁啊，我哋去到九点半噶，咁啊，大家有问题，咁啊，请随便啦，系呢位先。 想请教我咧，啊，两个问题，第一咧就系即系中国入咗呢个 WTO 啦，咁啊就即系都西方咧都跌晒眼镜啦，即系俾佢而家搞到咁嘅样，咁有冇一啲嘅即系协议喺呢个 WTO 里边咧？如果佢唔合啊，即系唔遵守嘅话咧？不受他玩趕回出去就不行了。好了，第二個問題呢，現在似乎呢美國都用回這個方法呢，即是過往中國的方法呢，來反制回他，就不給華為呢，即是在其他的西方國家來使用，或者華為也是想告回他，那又即是不是即是其實即西方都用 相同的方法，即是不即係 in terms of 呢、這個，你話 free trade 或者 fair trade 都好，咁一樣咧係唔係咁公平禁止即係華為都有。雖然佢話國家嘅即係所謂 national security， 咁呢個隨佢噏嘅啫，又唔知點睇咧？ 第一個問題，中國唔遵守 WTO 裏邊嗰啲。有很多條款的 WTO 是有成17000頁的，講得很清楚的，就是說你不遵守呢，其他國家可以去告你啊，你要不要用一切的手段、但是講到最後，如果他真的不做的時候，那你怎麼呢、啊、即是國際法的文件通常都有這些問題，除非你打仗而已，除非你砌他，但你不會砌他的，這樣是吧？第二個問題，華為告政府，其實就是這個中國那些企業或者中國共產黨很懂得利用，即是其他國家的那種開放啊、自由的那個氣氛的，他會用到盡的。他 佢而家告政府，即係話佢都講啊，佢話我哋相信我相信美國嘅司法獨立啊，我哋相信美國嘅法律制度會俾我哋一個好公平嘅判決啊。佢經常講呢啲嘢啊，但其實佢係好識得利用去運用嗰個自由嘅環境咧，去做呢啲嘢。但係調翻轉就係話，你可唔可以用同樣嘅方式去告啊中國嘅企業？啊、假設或者是告中國政府、啊、假設他是不容許譬如說一個外國企業去中國呢，這樣沒辦法的、啊、所以這個就是我所說的什麼，就是偽君子、啊、我剛才說偽君子其實就是這件事、啊西方有什麼方法，我想不到有什 什麼方法、啊、踢什麼走 WTO 我想不是那麼容易，我想不是那麼容易，是啊，我自己唔係頭先你令我諗起一樣嘢嘅，就係咩呢，中國呢就係嗰啲領導人又好，或者係嗰啲企業嘅領袖又好，佢哋用一啲咩方法呢，佢哋用一啲又用返呢一個名詞嘅語言藝術、啊、藝即係真藝嗰藝、啊我記得我細個嗰時候可能你都睇過黃展琦一本書叫做謀誤與詭辯，好細本書嘅、啊、大學一年班睇好有用嘅，因為中國人呢即係包括特別係而家嘅中國共產黨人呢，或者甚至我哋香港好多好普通嘅中國人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係犯咗呢啲思考方法嘅謀誤，我哋自己唔知嘅，看完之後呢我明白了、啊、但現在呢我用那本書一百幾十頁的書仔呢，就是去對照大陸講的東西，你會發覺絕大部分犯了這些思考方法上的謬誤、啊、譬如說、以偏概全、啊、玩弄這個觀念、啊還有很多東西 false analogy、啊、即是錯誤的對比、啊樣啊、譬如任正非剛剛講了一句，他說我們當然沒有抄美國，我們先進過他，為什麼要抄他，我們抄緊明日的美國科技天咁樣。佢講係冇錯喎。佢講係冇錯。佢講緊嗰 part 呢就係、是、真係佢自己發明嗰 part， 咁梗係冇抄啦。但佢抄嗰 part， 其實佢冇講到。因為華為嘅科技唔係一個東西，呢、啊這個東西我做出嚟啦，梗係冇抄你啦，我自己做。華為嘅好多嘢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好多好多嘅技術、啊、有好多嘢你自己搞出嚟嘅，你申請專利，但係有好多嘢人哋搞出嚟嘅，你要買人哋嘅，人哋申請嘅專利嘛，你要買佢嘅、啊、或者偷啊，咁佢唔講嗰 part 喎，佢只係講我冇抄你嗰 part 啊，咁佢冇錯㗎啊，我可以舉好多好簡單嘅例子，但係呢就呢啲嘢可以呃到好多好多好多人嘅，譬如話我記得十幾年前呢，我哋唔知同我係同某一個人啊，我唔講佢嘅名啊，建制派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我就講起話香港言論自由而家好似越嚟越唔掂喎，十幾年前啊已經咁樣講啦、啊、當然今日仲差啦，咁我話嗰個 self-censorship 啊，好多人講啊，即係越嚟越嚴重喎，自我審查，咁我話喂你哋可唔可以做啲嘢，佢話這個不關你，不可以罵中國政府，你不可以怪責中國共產黨，這個是你自己的行為來的。他還 說鄧小平說過共產黨可以罵，共產黨是罵不到的、啊、但是你自己不罵，那你不可以罵我、啊、他們這樣說、啊、哇聽起上來好像很有道理，是嗎，但問題就是說如果你不 self-censor，你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先、啊、他不會跟你說的、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人會知道究竟會有什麼嚴重後果的，但是真的不 self-censor 而真的接受了一些嚴重後果的人，他自己心裡一定知道、啊、所以這個問題就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就是偽君子又是、啊、其實呢就是怎樣，大家都知道你肯夠膽罵，或者就算個報社老闆被你罵，真的出來你會有很多麻煩、啊，你會有很多麻煩，但是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裏面不應該是這樣的嘛，是吧，我有言論自由，我有不是自由，是有一個權利， 我是有权利去表达我自己的思想，我表达了我自己的思想之后呢，不应该是受到制裁，是吧？但问题这样东西慢慢就没有了，就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国情。 第二行是这位宅仔三位先生，先问他举手先。 丁伟兴， 哎，是 即是我长期呢，即是这个观察这个美国和中共的关系呢，即是中共呢很厉害的，它是有两套华语系统，对内和对外呢完全不同的华语系统。对美国，对他自己内部或者对他自己人民呢，反美是一贯的。即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这个是一贯而自知。所以剛才師兄你講嗰個中美關係嘅嗰個歷史裏面，可能有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呢，可能你掛一漏萬，就係嗰個1999年嗰個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其實中共呢係好成功咁利用咗呢一次事件呢，嚟到固化咗即係啲中國人確認美國係對我哋係敵視嘅。咁但係呢，中共呢又對美國搞美國關係呢，佢又好拿手㗎喎。佢由歷史上都有一大堆人呢就好叻去麻醉美國佬㗎喎。咁就係喺嗰個延安時代，將美國人呢就氹得服服帖帖，卒之改變咗美國嘅政策，令到佢唔支持國民黨，令到喺大陸打敗國民黨，其實呢個好重要嘅事情。咁到即係49年之後，雖然佢同美國打過一場朝鮮戰爭啦，關係好惡劣啦。咁但係到佢自己好唔掂嘅時候呢，佢頻臨崩潰嘅時候呢，佢又諗到美國啦。咁呢、這個通過呢個乒乓外交呢、這個基辛格訪美，呢、這個尼克遜訪唔係基辛格同埋尼克遜嘅訪華，又將佢嗰個危局呢就係緩解咗。咁到改革開放1979年之後呢，就同美國建交之後呢，更加係令到美國呢支持佢嗰個整個改革開放。咁佢可以做到呢，就係佢可以做到喺外交同埋經濟上基本上緊跟美國，有十年呢基本上緊跟美國。啊呢、這個蘇聯開莫斯科奧運會，我跟埋美國抵制佢，但係對佢自己人民嗰個反美嘅嗰個教育呢從來不變。所以佢成功咁運用咗呢個呢，就係對內一套，對美國呢就麻醉佢。咁包括我哋睇到911事件呢，其實大陸係好多人呢係拍手嘅，發生了911這個襲擊，很多大陸的人是拍手的，這個是什麼原因？長期的反美宣傳造成的。但是他當時對美國呢，他表面上是支持他反恐的、啊、到美國是打擊這個阿富汗的時候呢，江澤民都還出來說、啊、要打得準、啊、即起碼在原則上面呢，他是 endorse 了美國去打這個塔利班。咁啊，就算係呢個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佢國內呢沸沸騰騰，啲人民反美都好啦，其實好快呢江澤民又將同美國嘅關係呢係調和咗㗎。其實佢當時可以採取好多嘅懲罰性行為，譬如驅逐外交人員啦，呢啲可以冇咁做。佢、啊、呢就係要俾嗰啲國內啲人民聽，哎，我哋呢就即係好冤屈啊，俾美國咁欺負。不過呢就即係落後就要挨打，所以呢我哋要強起嚟。強起嚟呢就係要接受共產黨嘅統一領導，唔好去爭啲乜嘢人權，因為我哋要 精簡一啲，唔該。 咁所以呢度咁多年嚟呢都係好忽悠到美國呢，忽悠得好好嘅。點解喺呢幾年就呢個破局，美國係同中共而家玩嘅冷戰啦，即係阿師兄你寫過，今世就唔係單止係貿易戰。咁其實係因為中共嗰邊，譬如習近平做得太露骨，定係因為 Donald Trump 呢個人太醒呢？ 系，唔该你指教。 跟住我，你 请继 续。OK， 你令我想起几样嘢，第一样嘢就是南斯拉夫嗰阵时冇错系即系中国哇嗰啲后生仔啊，特别系啊掉石头啊有剩啊，即系同仇敌忾。啱啱今年纪念呢个20周年啊，咁啊我睇过一啲有关嘅报道，咁有一个人就 interview 翻佢。即是那陣時有掉石頭啊，有抗議啊，領導這個 manifestation 的。咁而家呢個人已經大過咗啦，嗰陣時20多歲，而家已經40多啊，但係佢係長住美國嘅。佢長住美國。佢講到明嘅就係話佢喺美國 settle down 咗。咁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冇錯，佢好似能夠引起嗰啲中國特別係年輕人嗰種民族主義嘅情緒。但係中國人又有一個咁嘅特性啊。這個 Lucian Pai 講過，以前一個研究中國的 MIT 的一個教授，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柏陽又講過、就是中國人呢就是怎樣呢，就是永遠都是、很抱歉我都是中國人、講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致是中國人的特色、講他說義正詞嚴，但實際上他自己非常之現實，他都是法國住在美國都是比起住中國好，所以他搬去美國、第二樣嘢關於南斯拉夫，究竟嗰次發生咩事呢？話就話係即係誤炸啦，呢個係美國人嘅版本啦。咁當然中國話呢個係講大話嚇。我都同意呢、這個肯定唔係真相嚇，點會誤炸啫嚇？即係美國啲人做衛星咁犀利嚇。但其實嗰陣時1999年嗰件事之後冇幾耐，就已經有呢個傳說。就是有幾個記者，那幾個記者來了香港的，我記得一個是印一個是丹麥，一個日本，還有一個三個記者，他在 FCC 開了個記者招待會，他罵美國，他說美國在這裡講大話，不是誤炸，他是刻意炸、但他又講出即是他們講他們心目中的真相，就是說其實在那座 building， 那個不是大使館的主要的 building， 是旁邊一座 building 的 basement有一套儀器，那套儀器呢可以偵測到美國那些戰鬥機，那些是隱形戰機，隱形戰機你偵測不到嘛，不是靠雷達的，但它有一套這樣的儀器，那套儀器都不是中國做，是俄羅斯做的，就偵測到那架美國的戰機又打了下來，真的打下來、那美國谷鬼氣，於是就整了個導彈，就 那個樓房是5層，但它在天花板，即是美國那些導彈可以轉地的、由天花板路轉到去 basement 才是爆炸。最近呢剛剛沒多久之前，幾個星期前就報紙拍回這些照片，真的那座 building， 如果你扔個炸彈下去，整個 building 沒了，但整座 building 完整的、不過那些窗爛了，然後那個 basement 其實是沒了， building 完整的、究竟真相是怎樣呢，沒人知道，但我相信即以後一定會揭露到出來、第三個問題，你說以前對美國是可以麻醉到，為什麼現在不行呢，樣我想剛才我已經說過，就是他即現在很多人說，即大陸說就是鷹派、即是美國的那些政壇上面那些鷹派當道，但我想不是只是鷹派，即這個很籠統的名詞，但是美國人我想是有識之士，無論是政界、商界或者學術界，他明白了，現在他明白共產黨那套東西、譬如說、我剛才說2014年我見到那個英文系教授，台灣那個教授、2014、5年前，如果你將這個故事講給那時的是但一個美國人聽，他未必信，他說不會是吧，即是那麼嚴重，喂他買起你個銀行，跟住你會簽 agreement 噶嘛？佢點可以話喂？你聽我話，唔聽我話，唔俾你攞錢噶？點可以咁噶？咁樣啊？美國人咧一定唔會信嘅啊，因為佢係生活喺自己嘅世界裏邊。但我相信而家嘅美國人咧會係信嘅，正如2014年嘅台灣人佢哋信一樣啊。現實上係唔可能嘅啊，事實上亦都唔需要咁樣做 啊，佢嚇你一嚇已經夠啦，係嘛？嚇你一嚇就話你哋個個反對統一，我就唔俾你攞錢。嚇你一嚇，佢唔需要真係做啊。咁咧，但係2014年嘅時候，好多台灣人已經信喎呢一套嘢啊，包括呢個英文系教授。所以我諗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可能最近呢兩年咧，唔係最近呢幾年咧，習近平上台之後咧，中國個表現係成日要有所作為啊嘛，啊，即係一方面好風光啦，係嘛，做好多宣傳啦，另一方面又搞好多嘢啦，咁樣，咁啊令到更加多人咧係嘗試去了解大陸啊，咁咧以前咧係可以蒙蔽到嘅嘢咧。即是可以蒙蔽到他們，我想相信今天是蒙蔽不到他們，因為他們現在真的了解那個運作的方式。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說起以前香港人都不是很了解大陸那套東西怎樣function呢，很多在大陸做事的人，包括林卿，你都即是在大陸做事的人當然了解啦，是吧？但是很多香港人其實他們不是很了解，但是而家好了解，而家好了解，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佢唔會用嗰套嘢喺香港去付諸實施啊嘛，但係而家已經係咁啦嘛，啊，譬如話講就以正詞嚴，但係做就其實就係另外一套，仲有好多語言藝術啊，呢個係多得習近平，亦都多得梁振英啊，咁再加今日林鄭啊，林鄭係另外一套啊，但係係。其實林鄭是地方官，但是我們從她身上其實都了解到共產黨的運作方式，她是 execute 而已，什麼啊？ 好，那就最後呢有一位、兩位、三位，咁就一次過問咗呢，咁我先阿丁博士一次去答。咁喺問之前呢，我要買廣告先，因為夠鐘我驚有啲朋友呢會走嘅。咁我一定要同大家講呢，第一就係當然6月4號晚8點維園，其實呢個唔需要講啦。咁但之前有個講座呢，就4點至5點半呢都喺維園嘅，就講中國人權自由嘅倒退。咁有四位講者嘅，咁呢就包括吕炳权啦、浸大高级讲师啦、张耀良啦、维权律师关注组嘅執委啦，有呢、這个国际特赦组即係个中国研究员就潘家伟啦，咁最后仲有一位嘅就係、是、邢福增，就係、是、中大崇基神学院嘅院长，係啦，咁所以呢大家记得呢几样嘢。咁当然过咗六四呢，我哋6月9号呢仲有個集會遊行啦，亦都係銅鑼灣咪兩點半集會，三點遊行嘅，係咁啊！外面仲有一個聯署啊，即係我哋報章聯署六四聯署咧，咁啊仲有一次未出嘅，咁如果想聯署嘅話咧，可以走嘅時候咧喺嗰度簽翻嘅。好，咁啊呢位先生先，係你等咗好耐，唔該。 丁教授，我只係有兩個好簡單嘅問題問一問你，即係而家嗰個嘅情況，好似你咁講係咁嚴重。嚴峻的時候呢，其實有什麼解救的方法呢？第二呢，就是我們現在這些，即是我是啦，即是香港普通的市民，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怎麼解救？有什麼可以做？ 教授，就這位啊，如果要解決現在的這個僵局呢，我自己覺得它重要一件事，就是 read Trump 的 mind 是什麼東西，他究竟想達到什麼目的。剛才你所說的七點，即是包括這個國企改革啊，工作改革，當然已經出來了。但是我馬上想到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在80年代90年代中國新美國和日本的衝突的時候呢，同樣當時今日美國批評中國的事呢，同時在當年呢是美國是批評日本的，包括第一他 join WTO 的時候呢，日本是答應了很多事，最後是沒有 carry out。 第二他也透過很多的偷美國科技，當然沒有那麼 massive scale 啦。第三呢，譬如舉個例子來講，他也有過很多的三菱啊，這些三井啊， 日立啊呢啲啦，全部咧都背後有呢個日本政府支持。咁但係今天嚟講咧，美國人咧覺得好似完全冇咗呢回事咁樣嘅。究竟係 Donald Trump 後邊成個 mind 咧，佢緊要打中國咧，佢想打中國邊一部分咧？係咪打頭先所講七個 aspect 咧？定係背後有更加大嘅動機喺度咧？如果係到攞到呢啲嘅時候咧，佢係咪就會收手咧？咁呢個係我一個第一個問題啦。因為任何對女嚟講，第一樣嘢咧就要清楚佢對方係諗緊啲咩嘢，佢要佢要啲咩嘢。咁第二個好快啦，就咧今天嗰個逃犯條例，究竟係咪同於今次呢個中美呢個對女嘅之下咧，係有一個特殊嘅目的喺度咧？係突然間爆出嚟嘅咧？係咪有特殊目的喺度咧？咁樣呢個我哋兩個問題。 好，後面位朋友啊，打。 我的問題都有啲即係跟進頭先個問題，即係睇翻呢個呢條講係新冷戰啦。咁其實喺冷戰嚟講咧，美國係贏咗噶嘛。咁當時令到蘇聯倒台咧，其實即係蘇聯嗰個經濟係頻臨崩潰，即係差唔多崩潰啦。咁令到咧就即係當時嗰、那個即係蘇聯就係政治改革咁。咁所以喺今次嚟講咧，即係。呢、这、一個新冷戰咧，令到中國即係點樣前瞻？因為美國始終都係領先中國好多方面，都強過中國嘅。咁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勝利咧？咁樣 好。OK， 第一位朋友嘅答案好抱歉，我冇乜解救方法。普通市民可以做咩？我諗請阿何俊仁講。即是我是分析研究，但是我想这个对政治活动家或者对政治家来讲呢，这个真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课题。但是作为一个香港市民真的可以做什么呢？我真的答不到大家。Donald Trump 究竟他的 mind， 他在想什么东西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你看到的东西没错。现在都是做同样的，其实那个贸易那个谈判代表跟以前那个一模一样、啊、不过那时三十几岁，现在七十岁了、啊其实做的事一模一样、他们很不满意当年的美、日本和现在 的中国的一些做法。譬如你刚才讲过，其实南韩都是的，那些大财团呢其实是有国家支持的、科技咁樣都有啲偷偷地嘅成分喺度、但係今日嘅情況對中國呢，我諗係已經唔係淨係咁。畢竟日本嘅企業或者係南韓嘅企業，就算佢同官方嘅關係點樣好都好，但係佢哋唔係國有企業。但係而家大陸好多即是很重要的企業，關鍵的企業全部是國有的企業，全部是中國共產黨直接可以控制，然後以這件事作為一個工具，作為一個政治工具，然後影響全世界。譬如我剛才沒有說一帶一路，因為沒有時間，其實就是一帶一路是一個一帶一路，中國都不會說這是一個戰略或者是一個 policy， 它就是一個方針。但是在實施這個方針的時候呢，其實一定是要靠國有企業、所以現在的中國的那個情況是遠遠是 比日本當年的情況呢，對美國來說是嚴峻得多的、因為他們不是只是覺得就是說喂你有些東西對我們不 fair 那麼簡單、而是說你是要改變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呢，而你改變了的這個世界呢，我們美國就沒有訂旗了。咁 Donald Trump 佢強調美國第一噶嘛，我哋點可能咧俾人哋逼埋一邊咧咁樣，所以佢一定會做一啲嘢。但我相信民主黨上台之後咧，佢哋都會繼續做呢啲嘢。好啦，逃犯條例有冇一啲咩特殊嘅目的？逃犯條例呢一樣嘢咧，就我嘅諗法，即係我唔知道啊，其他朋友或者何俊仁點樣諗啊？我嘅諗法好簡單，就係、是。慢慢走，我想慢慢走是刺激了中共高层的包括习近平的一些想法、就是说慢慢走他当然不够胆去美国了，但他去加拿大而已， 加拿大都可以即係捉住佢，然後引導佢去美國。哇，美國幾勁啊！但係佢又諗啦，就係話喂，如果有一個人喺中國犯事，即係外國人啊，佢嚟香港冇事嘅喎。香港即係我哋唔可以下令香港政府收咗佢，然後就送佢去大陸嘅喎。咁可能有人同習近平講：我有冇搞錯啊？香港係中國領土，中華民共和國領土呢樣嘢，我哋都唔做得啊！咁其實過去廿幾年咧，據聞啊，就係、是、大陸都成日提呢樣嘢，香港啲保安局嗰啲官員咧都同我哋傾，但係個個咧就係、是、耍得就耍啊，即係盡量咧就係即係因為知道呢件事咧，如果真係通過咗係好大件事嘅，耍得就耍。但係今日咧就可能北京太強勢啦，係嘛？同埋林鄭即係甘心情願做呢一個咁嘅 dirty job 咯，咁就於是搞咗呢單嘅嘢出嚟。我諗我嘅諗法好簡單嘅，就係、是、可能係慢慢就係 trigger 呢一樣嘢。其實呢一樣嘢已經係遺留咗好耐，不過以前中國覺得就係話為咗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咪由得佢咯。但而家中國唔係啊嘛，覺得我哋咁威水啊，有咩嘢我哋做唔到啊？而呢一樣嘢就係話有冇搞錯啊？即係一個咁嘅人啊，即係喺中國犯事，即係好似孟晚舟喺犯咗美國法律，而美國可以喺加拿大州佢翻去，而嗰個人假設喺香港嘅話，我哋唔可以喺香港州佢翻去，唔得啊，要做。好啦，最後一個問題係冷戰令到蘇聯崩潰。當年嘅蘇聯的確同今日嘅中國唔一樣，當年嘅蘇聯咧。當年的列根總統呢就是怎樣呢，就是利用這個 SDI， 即是那時那個叫做星球大戰計劃、即是他就要搞個軍備競賽、然後呢就是被迫，即是蘇聯被迫呢就是將很多 resources 呢就放在個軍備那裡。所以那時呢到80年代初80年代中呢，蘇聯的軍備是很厲害的，不過弊就弊在呢就是說他是犧牲了個經濟、於是呢就拖累了個經濟、咁啊，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咧，就即係我冇時間詳細講啦。但係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咧，佢其實係希望佢先唔係搞經濟，佢先係搞政治啊，希望喺政治上咧做一啲改革，有多啲嘅民主，然後慢慢搞好經濟啊。但係問題咧就係、是、話有多啲民主之後咧，好多人咧，即係好多啲加盟共和國咧就係雞飛狗走啦啊。佢話你俾我民主，我而家要求獨立，你俾唔俾先咁樣，咁啊散咗啦啊。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呢，所以現在大陸的很多學者包括在外國的，就是那些中國學者，他經常都說這件事，包括這個鄭永年，我記得 很清楚的，他說千萬不要有民主，中國一有民主就走蘇聯的舊路，但其實這個說法不對。蘇聯為何崩潰呢？不是因為有民主，而因為咧，就係話蘇聯喺佢統治中國共產黨統治咗喺蘇聯共產黨統治咗70幾年裏面咧，佢冇好好地去做一啲嘢，去凝聚呢15個加盟共和國，同埋裏面好多唔同嘅，即係嗰啲我叫佢做族裔啊，即係一般亦做民族啊，但係民族 nation 又係民族 ，ethnic groups 又係民族，其實唔啱嘅啊。譬如中國一樣噶，中華民族只有一個。中國人說中華民族只有一個，但我們有56個民族，55個少數民族、大家都是民族，但其實中華民族只有一個，但是它有56個族裔 ethnic groups， 漢族當然最多啦，但最大的問題就是蘇聯又好中國又好，除了政治高壓之外，你在那幾十年的統治裏面，你有沒有做到一些東西出來是凝聚到這56個族裔，然後令它呢就是怎樣呢，令佢忠心於中華民共和國啊，令佢咧就係、是、話覺得哇，我係呢個中華民族一份子，我感到好自豪啊！你做到咁嘅時候咧，就你好威水啊，係嘛？冇人會移民啦、啊，係嘛？講得直接啲，有兩個失敗例子，一個就係蘇聯，一個南斯拉夫散咗啦，因為佢淨係靠政治高壓，冇咗政治高壓咧就散啦啊！但係除咗政治高壓之外，你有冇做一啲嘢就係希望？即是可以團結到凝聚到大家的，沒有啊，其實中國現在都缺乏的。但是我舉兩個，剛才兩個是失敗例子，另外兩個成功例子，可能你都未必喜歡這兩個國家，一個就是新加坡，一個美國。美國吸引到這麼多人去心甘情願做美國人，為什麼呢？他一定有些東西的，雖然美國有很多東西我都會批評的，但他真的有些東西 即係美國有好多唔同嘅 ethnic groups 啦，係嘛？有白種人、黃種人啊，黃種人裏面又有日裔、韓裔、菲律賓啊、華裔啊，有古巴啊，有黑人啊咁樣。好啦，個個唔一樣嘅語言、宗教、傳統咩都唔一樣，但係你要靠咩凝聚佢哋啊？你要靠一啲好，我叫佢做一啲好好高嘅、好崇高嘅一啲原則啊！佢能夠咧喺嗰個 national identity 嗰個 level 係凝聚到大家嘅。大家的 ethnic identity 大家都明白啊，即是族裔是不一样啦，你过中国新年，他过他过他的新年咁样，大家宗教不一样，乜都不一样，但问题就是说有什么东西令到大家都甘心情愿留在美国做美国人呢？咁你不是靠大家过同样的新年同样的宗教，不是靠这些，你要靠美国的一些更加高的价值，它是可以超越大家的不同的，是吧？咁一個 multi-ethnic 嘅 nation 咧，無論係蘇聯、中國、美國，就需要一啲嘢啊。但係蘇聯缺乏散咗，中國都缺乏，美國成功，新加坡都成功。新加坡得三個 ethnic groups 啊，華裔、馬拉、泰米爾啊。大家嘅宗教、大家嘅過年啊，樣嘢唔一樣嘅。我喺新加坡住過一年幾嘅、啊，大家唔一樣。但係無論馬拉人又好，印度人又好，佢好忠心新加坡嘅，華人都好忠心新加坡嘅，啊，但係新加坡從任何角度都係細過中國好多啦，細過馬來西亞，細過印度啦。咁點解嗰度嗰啲印度人、馬拉人同華人咁忠心新加坡咧？啊，甚至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大陸好多人咧，呢啲全部都係即係所謂精英啦，嚇，係移民新加坡嘅。點解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唔做，你真係做新加坡呢個小國國民咧？佢梗係有啲嘢吸引到你啦，係咪？咁呢個吸引到你係咪因為生活好啲呀？咁大陸而家人生活都好好啦，好多都係咪？唔係呢啲嘢，而係又係好似美國咁囉，佢有啲嘢係我叫佢做崇高嘅 superior principles， 係可以真係凝聚到呢啲人，然後佢哋覺得呢，我生活喺新加坡好過生活喺大陸，好過生活喺馬來西亞，好過生活喺印度，咁已經夠啦，係咪？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用嚟去解釋西藏問題呢個新疆問題一樣啊。他們為什麼要求獨立呢？就是因為他就算窮過現在他都想獨立，因為他覺得就是什麼呢？他覺得就是說我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啊、現在的統治不是我們自己統治自己，是漢族人統治自己、啊、好了，但如果我們能夠做到就是說無論誰是統治者、啊、但是你住在新疆，你是可以呢就是保障到你自己的民族啊、文化啊、宗教啊、传统啊。咁同埋呢就是话你生活喺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境里面，你嘅生活呢肯定係会好过，呢、這个生活好过唔係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係好过你自己独立。你叫佢愿唔愿意独立，佢唔愿意独立㗎。係咪？咁所以个问题喺度啊，其实我去大陆呢，我都係咁样讲㗎，同佢哋。係啊，我都係咁样讲㗎，係啊。咁啊有兩次是那些人類學那些全國的會議，我真的我是這樣講的，講這個民族問題、啊、他們覺得哇這個觀點很新鮮，當然有很多人覺得就是他們覺得就是說他們很震驚，因為他們未聽過嘛，在大陸、啊、我是舉蘇聯的例子，失敗的例子，南斯拉夫和美國和新加坡怎樣成功 multi-ethnic nation、啊、就是這一樣的。那今天的今日啊，而家呢個扯遠咗啦，呢個其實國內問題咧，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回應翻你呢個問題，好簡單講咧，就係除咗美國之外咧，我諗冇乜邊幾個國家咧係有能力逼中國做到些少嘅讓步啊。九啊年代咧，美國其實我一開始已經講啦，逼中國做咗好多關鍵嘅讓步啊。而這個對中國有好處，但對當然首先對美國都是有好處、啊、現在呢就是 Donald Trump 擺明居馬，就是說首先你要做的事對我有好處、啊、但是在我們來講，我們會問就是說，喂，你逼中國讓步，中國這些讓步是不是對我們、啊、都有好處，對香港有好處，或者對中國人有好處、啊、OK 好 好好、 仲有冇問題啊？ 唉，咁好多謝啊，丁博士啊。咁有咩可以做呢？我諗啊，首先就六四見啦，係咪？跟住6月9號見啦，就係我哋可以做㗎啦。好，咁多謝大家。 好，多謝各位。